di che mandavano, ok, ma è. Hey, hello! Hello， 大家好。 啱先有冇人入嚟咧？究竟有啲生外啊？呢个地方 OK 啊，好清噶，收得。 得啦。 OK， 喂，睇一睇先，有几多人嚟先？你卅几个？哇，咁多留言啦，已经。我都唔好得。咦 ，Nicola， 今次终于都出现翻喺个头位咯。上次系咪放咗假咧？请问你啊，未得，未知。个 level 点、啊？因为咧，我今次将个嘢摆正啦，前面咧，希望夹得正啲。喂，试试麦先，攞弹。 试麦。将感情试麦，做嘢咪走鸡。 O、okay, K， 好啲啊。 其实使唔使你唔戴 headphone？ 冇用啊 ，delay 咗听呕血啊。啊，但系呢个听呢个 headphone 就冇，但系冇意思嘅。 哦，睇 level 咯。 啊，睇 level 咯。因为我哋太近啦。 嗯， 即系你俾嗰啲真声同埋嗰个 headphone 声咁，即系你好近噶嘛，咁变咗都冇乜用噶。但有啲人喺距离，即系真系专登推咪嗰啲咧，就隔远咗咧，就几好啲。 好， 系咯，就系咁样。喂 ，hello， 好， 夹下有边个嚟咗先？都同个标题又系唔夹嘅。因为成日次次都俾人铲嘅，当然我就梗系唔会理佢啦。 你咩 话？诶，唔好理啦。 你咩标题？我冇睇。 就系三级极度愤怒。你见到我都唔系好愤怒啫，但系其实好值得愤怒嘅。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已经修炼到咧，即系愤怒唔可以嘅情绪嗰度咯。佢身体唔好啊。 系噶。 系。 系噶。 我仲有啲资深嘅朋友。 你唔系你愤怒完之后要收翻。 我仲有俾啲资深嘅朋友同我讲咧。佢话你渐渐都似一个 AI 嘅智能机械人，即系明明嗰件事系 可以好愤怒， 但系咧你又冇咩点咁嘅， 系啦，你我慢慢变咗嚟，冇乜嘢啊， 我只不过系唔摆喺个面度啫。 其实我唔会放喺心上嘅， 但系我嘅， 你迟啲可能嘅， 我嘅血压同埋我嘅肾上腺素，你又点会知啊？ 我哋度住咯。 系啦，好惨啊！ 每次或者预备要接呢啲电话，或者听呢啲电话，同呢啲人接触嘅时候，你就要捻住。 同埋咧，我因为我尽量都唔会好密集咁样睇新闻，同埋唔会听嗰啲关于政治嘅网台。 系、啊。 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即系前居可鉴，佢中学同学嚟， 佢日日听， 佢听 D 一百听到晕咗。佢前听我嘅，即系都知道我喺度自己搞咧。后来觉得咁淡口味嘅， 哦， 咁跟住咧，所以好大胆咁讲佢咧，佢冇听。 佢中意重口味。 系啦，咁终于晕咗， 同埋不停俾人 loop。 系啦，冇错 ，loop 越 loop 越开心，但系咧表面咧系好 平静， 唔系表面听落去咧，即系好激气，但系又好中意听，仲 loop 住听。即系所以话咧，我觉得 即系人系需要情绪发泄噶嘛。 系啊，即系每个人嘅快乐咧，未必系建基于喺一啲快乐嘅嘢身上嘅，可能建基于一啲自己好猛嘅虐待自己嘅过程。 系，呢绝对系系系。 呢个你学演戏你都知 道。系一定啊。 系咯。 你譬如好似嗰啲女人咁成日喊失恋咁样，但系其实佢次次都好 过瘾。失恋咯。 同埋 不停咁样制造失恋嘅机会。 系啦，因为你又拣嗰啲实蛙硬嘅，即系嗰啲。 睇到朋友往往唔知道咧，要为佢好。 你唔好咁啦，乜咁，你 即系介绍个好仔俾你识，你偏偏又拣个差人。 系啦， 即系点解咧？ 因为佢爽啊嘛，嗰下爽， 嗰下兴奋，好难形容啊！即系其他人系识条铁嘅。喂，读下留言先。 好。 Nicola, we everyone. Hello. 135, 老探好。 Hello, 你好。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C, 仲愤怒成二。 你有愤怒。 Nicola, 探长你好啊。有着星星眼睛的露齿表情。Walt Jun Helen, 即是点啊 ?Market 580,、探长。Henry 012,872 探长你好。 喂 ,Hello, Henry. 我冇 dislike。 OK。 96 high white。 喂 ,Hello, 啊 ,Dominic。 陈昌大家好。Nicola, 杨嫂。Shrek Chung, 超人。Shrek Chung, 超人落紧火。三轮车夫 Hype 探长感情好 Hello, 135张帅好大力水手789感情歌好 What is Sarah Cool 感叹号 Hello 大家好探长好 Hello. 张帅好 Frank 少有报道刚瞓醒，望住正出喺度两位， 你 大家好， 喂 hello， 395列喺度探长，粉底片女性，大力水手789，今晚新地方喎，你好啦，我家阵日日要5:09起身啊，今晚都系顶住眼瞓嘅咋， 5:09起身。咁做15分钟你早啲瞓啦。 哇 做15分钟你早啲瞓。 嗱各位观众呢即係首先呢我讲俾大家听点庆呢同埋呢啲嗨先因为呢一阵间又读返呢又即係入咗正题之后呢又唔知又嗨乜嘅。 Hello, Sam 探长好 Jarvis 好 Peter Chandler 探长 Ultraman 数96正啊。豪情嘉宾乐 ，Hello Shake Winner Hi 探长 and John Sir，Hello Hello 狂嗨， 喂 Susan Hello， 喂同埋呢两位，哇美女美女，听到个名又好吸引啦。 Frank Sylvan Calvin Hello， 美女美女全大佬 ，Hello 你好，大家好， 副大佬啊喂，阿 Frank Sil 咧就喺 Vancouver 嘅，啱啱瞓醒所以。咁嗱，我首先咧讲我点解咁兴咧，因为咧今日喺度做 live 咧，其实勉强做。原因我上个礼拜点解翻屋企咧？因为冇呢度咧租就租咗，起就起咗租啦，但系冇宽频服务。点解咧？因为呢度咧得一间宽频公司咧就系 HKT， 咁咧就包办晒，即系垄断咯，可以话系。 HKT 即系 HKT 嘅工业版。 哦，工业版。 即系你啲商业啊、工业啊，佢又叫 HKT 嘅。咁咧。第二啲人入唔到线，我唔知咩理由啊。咁咧，俾$700转线咧，我都觉得颇贵嘅。但系商业嘢可能， 佢一定啊， 系啦，我唔介意嘅。但系咧，佢要等两个礼拜先至有人嚟装宽频。 哦， 咁咧，我觉得有啲过分嘅。咁我都嗰声忍埋噶啦。咁咧， 做网上生意嘅大王。 系啊，喂，我咪做网上生意嘅咯。我而家交货唔使见客噶，我全部 upload Google Drive 噶。 你都说。而家好多基本上咧，一定係網上生意。 係咯，咁跟住咧，朝頭早10等到1，好啦，過咗1攞去食飯啦，打俾佢。 正常啦， 你係咪嚟噶？老老實實。咁我當時 一係嘅，一定噶。 心諗咁喎，你都食飯嘅啫，你師傅係咪先？咁我又落去食飯，咁順便打個電話俾佢。哼，佢話：哎呀，唔好意思，你要等咗3個禮拜。妖你我你估我喺你估我喺街邊倒泥頭咩？3個禮拜之后先翻，咁咧点解咧？佢真系妙，佢因为你个大厦唔够 port， 哦冇线。 喂，乜你大咗唔知嘅咩？你个师傅嚟咗先至两 port 嘅咩？嗰啲嘢全部都系你嘅，嗰啲即系佢哋嗰个机房全部都系你垄断晒，你有乜理由唔知啊？即系你话你唔知，你 excuse 嚟嘅。喂，大咗你一早讲俾我听，话5个礼拜，我同你 terminate， 你张单又好，开个第二张单又好，即系好多方法。你冇理由知道，等到你个师傅唔嚟，我打俾你，我先知道你原来3個禮拜先嚟。 但系佢 先嚟， 佢呢度读市咩？佢唔系 读市噶，但系啲入唔到嚟噶。 啲入唔到嚟咧，通常呢啲工厦 其实有两个理由。当 我又系村屋嗰啲就系 村屋就固然系啦，因为咧你见到工厦就实有嘅原因咧就火数多，咁咧嗰啲外面嚟嘅电信商咧就觉得有数围，因为佢要下下入线咧就俾钱。佢壟斷咗或者勾結咗嘅電信商，咁變咗要派錢俾佢攞個機房，咁足夠，即係你批一嚿錢嘅啫。假如一3個人幫襯，佢蝕埋俾你，咁市民係做唔到生意啊，搞到。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回歸前咧，香港電信咧已經收咗政府160多億咧，係買翻曬所有嘅街嘅標，就人人都可以引入呢個競爭嘅。但係又係魔鬼喺細節啦，佢入到大廈原來都係佢管嘅。即係嗰個發展商 嗰啲又 OK， 係條街 條街 嗰啲咧就係 share 曬俾所有嘅電信商啦。但入到大廈裏面咧，你個大廈嗰個業主點同佢勾結咧？呢啲係冇係管唔到嘅。 咁啊白俾咯，政府咪算係 算唔算係啊？咁啊唔算100%白俾，起碼你條街度可以其實而家變咗白俾啦。因為諗到樓下，以我所知，香港寬頻咧係諗嗰個技術咧，係喺個街燈嗰度整條天線，就俾寬頻啲大廈嘅。雖然我入唔到樓。但又俾人 ban 埋， 咁点解要 ban？ 勾结咯，我冇夹冇第个理由啊！你搵到个理由啊？即系当你系 电灯公司唔俾佢搞个电灯咯， 咁点解 撞嘢？ 俾钱噶， 俾钱 唔知啊！即系总之咧个现象咧系危险啦，就系咧即系人哋其他电信商咧以 HKT 以外嘅咧，全部都即系好有困难去入一啲，尤其是小火数，尤其是唐楼嘅地方。 咁我而家焗住都要帮衬佢嘅时候，佢竟然三个礼拜，即系话俾我听，突然间三个礼拜，喂大佬，我而家拍嘢，我交货做email， 全部都系靠宽频，同埋唔系窄频都得啊。我如果淨係 email、WhatsApp 嘅，梗係得啦，用我自己手機得啦。喂，但係而家 upload 條片成激咁點算啊，大佬、我真係死俾佢睇啊，大佬執笠啦，大佬。如果係咁，你知道咁耐嘅，我嗰個月唔退租住，起碼我 keep 到啲客嘛而家。 係。 即係而家就係俾佢玩死啦。咁最興咧就係你睇下我而家用咩上網咧？我用呢個震彈嚟上網。頭先咧，我落去之前咧係 18.2 激。而家已經 18.7 激啦。即系谂下粒粒皆辛苦，而家咧我用紧咧呢个宽频咧，我用一张60蚊五 G 嘅卡咧，我只系用到，我唔知今次用唔用得晒。60蚊即系做一个 live， 可能如果用晒嘅话， 系啊，可能即系做做下突然间停嘅。 系啊，喂，又真系咪太过分咧？你觉得？即系我见到啲观众咧，完全都唔会复我嘅，原因就系、可能未试过啦。 唔系咩？冇咁长时间咯。通常你话。即系有你两个，有你嗰段时间你喺屋企等，咁呢啲大家都等惯咗，或者大家咧已经好似 OK 咗嘅，就系、啊，听日咧呢个宽频公司嚟喎，啊，我要谂啲咩喺个短，即系喺个屋企以外，两公里以内嘅范围做嘢，咁我可以随时佢嚟，我翻到屋企， 系 即系要谂定。如果唔系，你咪坐喺度等咯。 喂，即系 或者你乜书啊？我想睇一本书，静静地等，可以等两三个钟嘅，你睇本书睇到戏，系咁样。 即系我觉得太最过分嘅 就翻嚟啫。 最过分咧就系你唔揾佢，冇人嚟，佢都唔话俾你听个真相。 唔会噶。 乜香港乜嗱？即系我其实我喺呢度又试过一啲好唔公道嘅嘢。喺 算读书争样 噶啦，系啊！喺以前嗰个大厦，你首当其冲啦，因为你啦，所以我决定要搬啦。 系因为我啲造型奇怪。 系啦，冇错，即系俾几个两个大陆人就玩谢咗啦。 有长头发啦， 系啦，即系嗰单嘢我讲过，无谓喺度再讲啦。有啲朋友知道，有啲朋友唔知啦。咁点过嚟呢度系都要俾一啲大财团欺凌嘅，即系觉得点解会咁嘅情况咧？系咪我特别麻烦咧？系咪我特别要求高咧？定系人哋得过且过？逆来顺受，唔出声，忍咗就算咧。咁于是乎咧，我就不停咁样打电话去啦，不停咁样追究翻呢件事啦。佢不停咁样讲佢 excuse， 话佢因为个师傅即系赖咗个外判嘅师傅啊，话佢嚟 打俾师傅，师傅又话翻上边咯。 师傅唔俾我冇电话嘅。问题就系佢赖咗个师傅啊，师傅嚟到嗰个机楼先发觉冇 port 系佢嘅错。我唔系佢嘅错喎呢个。我话成层咧，你读史，你冇理由唔知你有冇 port 噶，因为你派咗几多出嚟，咁跟住咧，我啄到佢冇得答嘅，啊，可能有啲 port 坏咗，我试下叫师傅咧开翻，我几时啊？而家佢话唔得啊，要等师傅再复，我话点解要等师傅再复咧？佢话我做唔到，咁你做唔到，咁我点做啊？我执笠啊？我唔使做啊？咁我做紧啲 job， 咁我点样 send 俾人啊？咁啊，不停咁样讲 excuse， 就我即系我冇义务去听你 excuse 噶，因为我俾咗钱你噶嘛。同埋我信得过你，同埋你讲好咗，即系契约精神嚟噶嘛？呢个你喺嗰日，但系你嗰日冇嚟到，喂，咁我点啊？因为你唔同我讲嘅话，即系我预咗你，我公司要运作嘅，尤其是呢排添，真系好领大镬。咁所以咧，跟住我除咗到佢咧，佢 wave 咗我个搬迁费 ，wave 埋呢个月，因为成个月我等你咁耐，喂，梗系唔 OK 啦。咁我之后我要做嘢咁点啊？咁我 嗰条数仲大啊！ 嗰条数好大， 因为如果你 delay 咗俾啲客咧，佢 claim 翻你啊！ 直头啊，冇咗个客我都有排死啦，仆街！咁跟住我就俾翻个提议佢，不如你出个震弹俾我，咁要嚟补偿翻，希望我做到嘢。我而家唔系听你要解释啊，我而家你俾 solution 我， 啱咯，啱啊， 系咪先？跟住佢话我哋做唔到呢样嘢，你再签多约我叫我。即系再去 CSL 嘛，再去嘅， 再签 啲唔知边间， 即系平啲， 唔系啊，签约买整个震弹，再 claim 翻佢。 哦， 唔系佢冇讲 claim 翻佢啊，佢话要签约噶咯咁样，我咁即系点啊？佢话再谂下用咩办法 claim 翻，我哋可以 waive 翻即系月费。我咁我要签约，咁我如果买啲电话卡，你鬼卡又如何咧？咁讲到佢而家同我倾紧，即系而家个 status 咧，佢同我倾紧点样同上面 out 翻，我损失咗几多？唔系我损失生意，我损失嗰个震弹啲钱，佢话唔好超过某个钱嘅，佢可以减翻落个费度。嗱，我觉得嗰个低级嘅职员咧， 佢尽力啦， 算有诚意。扑你一间高级嗰个乜都唔够胆孭上身， 即系我叫大佬嚟讲咁样，叫大佬打嚟，乜都唔敢孭上身，反而呢个屠狗辈咧，就反而去 尽力 救 得啦，升职噶啦佢。 好难啊，可能会炒。 唔系睇下有冇电话录音。 可能炒啊，大佬，你要公司蚀几个月俾我？平时嗰啲人由得你啦，大佬你死又唔系我死。 惯咗，就呢啲可以去消委会投诉。 消委会同埋海关 接呢啲喎，海关系嘛？即系呢个唔系嗰啲失实啊嘛。 系啊， 声明失实噶。 真系好过分啊！真系、你点搞？ 同埋佢应该系叫啲速递公司即刻送个 WiFi 蛋俾你，好易解决嘅。 你开咪得咯。 系啊。我开应该已经有一天系咁噶嘛，有危机处理噶嘛。 即系如果呢度有行家有传媒啊，不过你得个十几人听算啦，都唔会理我噶啦，老老实实。 唔系，大家就算唔 share 呢条 link， 都 share 翻几句出去讲呢单嘢啊嘛。 喂，咁你系咪三级极度愤怒先？真系三级 都猛噶。 喂，真系好猛啊，大佬！我而家真系大大话话，真系靠条电话线，靠条宽频。去捞噶嘛？哇！我仲谂住去泰国退休，喺即系接翻香港啲 job。即系如果嗰度就系咁咧，我仲大我唔识讲泰文。如果泰国，即系所以咧，今次都系个演练嚟嘅，我觉得。唉，真系谷气啊！读下嘢先。 Wendy Liu Hello Gary Lee Hello Tom and 张 Sir Disputing Walt sits hello Tom 长张 Sir Walt 主我都是同楼啊 HK T 八 M 用咗一年 Soso 港币50元。 好嘅，喂 ，Thank you 啊 ，Soso。 自从我上年试过问嗰阵乜都得，终于去到第三间，浪费一个半月先至搏到入。 真系好捻离谱啊！即系香港系咩地方嚟嘅咧？究竟？表面又好似咁先进咁啊，又话咩数码港，又话咩科技园，屌你！ 同埋就系话呢个投诉都市啊嘛，其实就系 喂唔投诉点得啫？ 唔系应该就前面加，就应该香港系咩咧？系搞到人投诉嘅都市，咁OK啦。 系搞到人暴动，搞到人暴动， 系啦，系搞到人暴动，搞到人投诉嘅城市。 系好啦，拜完先啦。 Lenny 离开店长， 即系都我唔即系唔应该为呢啲嘢猛，但系咧好积极咁样咧，即系我不停咁同佢讲，我冇喺电话度完全冇发脾气，我你帮我手搞掂我，我嘅难题就得啦咁样，即系起码有个比较低级嘅职员口头上解决咗，佢仲话你唔使担心，我录咗音噶啦咁样。咁有冇录我知鬼咩，大佬？ 唔系，同埋最录嘅一定过录噶啦，即系而家好少啫嘛，录音又嘥几多 RAM 啫。十几个 hard disk 嘅问题就系佢哋听唔听？ 冇错，我觉得咧，其实即系上次先有人话我成日开啲波，啲听众啲波，即系成日话串啲听众，即系我又要串多镬嘅啫。 哦，都几， 即系觉得系 几个月噶啦，你串咗 唔止啦。我觉得就系一般人咧，就成日都逆来顺受，即系我觉得你忙玩一件事啊，但系你。即系明明嘅合约写好，喂，你试下你违约啦，睇下追到你点啦，搵收总四日收你数好试过啦，即系有啲譬如交流咗百几蚊，或者交流几廿蚊都有，我少交流咗十几蚊咧，你搵收总四日收，即系佢就 因为佢哋自动噶嘛，一佢就冇，跟住自动就 佢好紧张呢啲契约精神噶嘛，当佢冇佢损失利益嘅时候，喂，但系我哋唔应该就咁出唔出声噶，大佬，即系我觉得佢惯咗，即系你惯咗读市，惯咗任由鱼肉嘅时候。咁我哋 咪再捽你咯， 系啊， 捽到你死咯。 所以真系好愤怒嘅，希望大家即系唔系叫你学我啊，即系你有时间梗系劲过我啦，你学我真系冇意思嘅，即系我太斯文啦，实在。即系你谂下香港系折堕到咧，系 cut 有线嗰度有个死间啊，俾人拉埋啊，佢先至整粒 button 喺个网站嗰度，话 cut 线嘅呢啲咪抗争嘅成果咯。 系， 即系特至于边个肯牺牲呢样俾人拉啊，或者我 咪有啲人癫到攞把刀嗰次， 咪就 系 咯，即系 点解要去到咁？ 折堕到咁样。 我 friend 有一次都系噶，佢 cut 有线都系，cut 有线系已经系嬲到飞起， 系 打好多次电话，即系同埋就系同埋佢嗰次 cut 系咩？即系佢一路喺度系咁，仲要问佢好多理由，跟住咧佢嬲到讲咩？我唔再鍾意喺有线电视再睇到徐小明 ,OK,OK, 得唔得呢个理由 跟住 得唔得 跟住点徐小明走好耐㗎 喎。咪佢嗰个年代就係嗰个年代呀。嗯。嗰个时都未有攞刀事件啦。 嗯。 即係基本上都 咁成唔成功啊 成功但都要好耐。 嗯。 都要好耐。 系，所以咧，即系 因为佢哋有个程序噶嘛，断单程序最难搞噶嘛。 系，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咧，即系有好多嘢你都不满，即系讲过都识讲，但系就系唔好吝啬你嘅精神体力咯。 唔系，攞翻你应有嘅权利。 即系完全唔抗，呢啲唔系政治嚟嘅。 唔系攞翻你应有嘅权利咯，人。 即系完全 合约权利嚟噶嘛？ 完全唔想讲政治啊，但系 合约权利唔系唔使政治啊，合约权利嚟嘅，简单 争取 都未到人权嗰啲啊。 系 合约权利， 有多人权利嘅摸上网仲唔系违反人权？ 唔系佢呢样嘢都唔跳去嗰度住，系合约权利。 系即 系咁。 好得意，我见到咧，我 Facebook 吹咗鸡咧，就不停都仲有人 like 成，但系唔知有冇入嚟。 嗯， 可能有啲朋友斋 like 嘅啫， 唔系佢哋惯咗，啲已经系 like 咗，但 系 又 系 咦， 听住 like 到佢揿唔到 Facebook live， 系 咁佢又随时入嚟。 呢仲得意呢个关智毅啊，佢咧唔知点解又唔入YouTube 开个 account 唔系好难嘅咧，应该唔系啫，你又填咗啲嘢， 唔系啊，惯 咁咧，佢又唔止一个啦，都要中意喺呢度留言嘅， 惯唔惯咯？ 咁咧即系我今次咁得闲，我攞嚟听啲，但系一般我都唔会睇呢个留言嘅。 咁但系佢手机喺手机个都系一样方唔方便啦？咁样留言喺 YouTube。 你就睇住 YouTube 嚟留咯， 都得嘅， 应该得嘅，我估啊。 我唔知啊，我未玩过。 咁但系佢睇得到，因为手机系而家唔系一定系 YouTube 噶啦，但系 YouTube 可以即刻留言噶嘛。 即系手机做唔做到咯？手机做到咪？ 应该得， 应该做到。 因为嗱，做下 marketing research 啊，有冇人用紧手机嚟睇 YouTube 而又可以留到言嘅咧？如果唔得咧，或者未试过，请你试下睇下，鼓励下呢几个朋友咧，因为两三个咧，次次都系。喺呢度留言嘅，咁我希望咧，譬如你喺 live 嗰度，唔使兼顾咁多嘢啦，同埋你要 subscribe 埋我个 channel 啦，咁你啊，即系会有提醒噶嘛，咁样。虽然你觉得好即系好就手，中即系随缘，听到咪听，听唔到咪算咯，但系冇所谓嘅。咁但系咧，你唔好怪我喺嗰边唔复你咯，因为 page 嗰度未必 follow 得到嘅，事实上。Buckley。哇，仲系好多人入嚟喎！而家先去到百二人，不过咁上下啦。好耐冇见到二百啦。 三轮车呼吁去消委会投诉，唔系直系唔理你嘅。请同 up around 二位好 ，bat 三百九十五你好， 即 系雷。 阿 Des hello， 喂呢个咩？去消委会投诉，唔系真系唔理你嘅啊。哦 ，OK， 唔系直系，应该如果唔系真系，我估啊。OK，Ultraman 96咧，佢就用手机睇嘅喎。 Ultraman 96，我系手机睇评论啦，我用紧电话睇直播，亦可留言。 哦，系啦。 Very chat， 我用手机。Air Force I Force 温鞋可以句号。 哦、okay。 天时路宝电信公司，如果信得过，八线唔使自己飞过河。实声框我用 iPhone 睇和留言。 哦，即系其实得嘅，咁希望嗰嘅两三位朋友咧，就喺 YouTube 度开个 account 唔系好难嘅咋，咁咧一齐喺度，就大家又见到你留言，又唔使你留啲嘢，我读出嚟，但系人哋又睇唔到你，咁因为好得意嘅，而家去到呢、這个互动嘅年代咧，即系唔系净系我单向同你讲话，我双向你讲我答，我见到一个仲好玩嘅情况咧，就系、是、咧。喺个 forum， 即系喺个、即系呢个叫 chat room 里面咧，你可以互相 chat， 即系变咗三方，系啦，冇错啦，成日都有几个朋友熟嗰啲，成日都互相 chat， 即系一路盯住佢哋自己倾偈， 即系譬如有啲人，譬如我答唔切嘅，咁有人答咗， 我 OK 咯， 即系我觉得咁啊最好玩咯，即系因为我唔系一个明星嚟啊， 之前我哋成日讲嘅就去 party 咁咯， 系咯，即系以前我记得2000年嘅时候， 我哋 DJ， 我哋 DJ 佢哋倾偈嘅都跳紧舞， 系咯系咯， 喺个而家你嗰个 forum 系舞池， 系咯，即系以前咧2000年嘅时候咧有个 online 嘅 game 咧叫 Hubble Hotel， 你听过未？ 我唔识， 咁咧佢系一个诶三维嘅 environment 嚟嘅，即系啲类似 LEGO 嗰啲，你拣咗自己个样， 哦，即系喺嗰度生存， 系啦，跟 做生意搵钱， 开 头识人， 开头好单纯嘅， 好慢， 开头净系得几个 party， 呢个我知， 入到去跳舞啊，同啲人。聽歌啊 ，check 啊咁樣，即係我希望虛擬地做多一個咁嘅嘢咯。咁當然大陸而家都好多啊，虛擬又冚咗好多啦。咁咧都係模仿，但係2000年英國出咗 Hubble Hotel 咧，即係令到我覺得即係網上虛擬世界正式開始啦。咁咧希望咧，即係講咁多咧，你話沉都好，即係希望嗰幾位朋友咧就真係 subscribe 咗 YouTube 开自己个 channel 咁一齐倾啦。因为咧，我翻到屋企嘅时候，临瞓前见到你可能喺度讲咁多嘢，我都唔知嘅，即系我觉得有啲即系令到你有少失望咯，因为即时答唔到你啊嘛。咁、咧就系、咁样咯。 系咯， 系啦。喂，咁忙咩啊？张 Sir 呢排 啱啱喺广州拍戏，跟住翻落嚟。咁啊，跟住因为要拍香港嗰个网剧， 系 《基隆部队》 哦。OK。 咁啊， 即系嗰日嗰个记者会 系啊，《基隆部队》 因为 嗰、那个唔系个未拍完嘅，啱啱开始咯。 哦，啱、okay, 啱开始。你又做老黑啊？ 我都依期都系噶啦，我啱啱做佢十年八年啦。我咁啊喺大陆套电影又唔系嗰度就唔系老虾，即 系 喺广州拍嗰度啊，杜琪峰嘅。 哦 ，OK， 即系都系合拍片啊。 咁我唔公布住系乜嘢，咁啊大家到时再睇啦。 冇错，大家密切留意住。嗱，张蛇嗰个page 咧，我就喺个崔居民嗰度咧有条 link， 系 一 click 入去就得噶啦。不过而家改咗啊，改咗个 live， 晏啲我再摆条 link 啊，咁啊自动可以睇到你嘅近况啦。咁咧，即系香港嘅朋友咧， 我个 page。 系啊，即系你个我头先 即系咩 emotion 张感情嗰个，诶哦，好啊好啊， 我头我之前我摆一条 link 嘅， 啊都好啊，系啊系啊， 系啊冇错，咁啲人听到 嗰边啲人就可以听下， 系啦，咁样未必咪可以互相， 因为暂时我哋喺个精神上，我哋已经有个 agreement 噶啦， 系， 即系其他网台都唔去噶啦，喺呢度度， 哦系咯，咁俾面， 我哋度抌咗个人， 系，因为咧嗱今日咧好特别啊。即系我识你，某程度都系因为二三四， 二三四 Vega 咁咧，我头先咧，你嚟之前 有时拍戏应该撞过下嘅，不过又唔撞。 即系好似《红白蓝三部曲》咁样 嗰啲啦。诶，啱啱先喺 呢套同呢套之间嘅角色， 喺广州同个电影发烧友，一个又系你啲同行。 哦，系嘛？ 就系又系讲翻《红白蓝》度。 哦 ，OK， 系啊。即系其实呢套超有启发性， 系啊， 同埋个玩法系几新颖嘅。 同埋真係講三套嘢講曬，講咗好多關於生命嘅嘢。 係 係係，誒幾好，係唔講就記住。係 咁咧，之前咧，我你未嚟之前咧，我揾過阿 Kenny 嘅。 啊， 喂，一陣打入嚟講兩句啊。佢話：，我大聲好早啊，瞓啊。 係等佢瞓咗佢。 下次專登出嚟傾偈嗰個啦，咁我梗係唔係淨係想去同我傾偈啦，即係想同大家見啊大家聽眾，因為好多人都識佢嘅，都識你又識佢咁樣啦啲。咁咧就講下近況嘅啫，咁唔緊要，唔想面，下次先啦。 佢唔好話佢唔想面， 因為真係好早， 好早噶，佢做嗰啲嘢，大佬好辛苦啊，大佬。 佢就係地鐵賣廣告，成日都朝頭早天蒙光見到噴曬煙嗰啲， 嗰啲 見一諗起佢開工，我諗起嗰啲 shot 嘅，唔知點解。 即系算好啲咯，第一转即系唔使塞地铁嗰啲，唔使逼住台嗰啲。 人群服务嘛，我讲整地铁嗰啲。OK， speak。 诶，呼晒科士系用手机可以 YouTube 留言。Yes, I cannot comment to leave chat in the phone.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手机要安装 YouTube app 才能留言。 Yes, it's from iPhone。 系咯，装 YouTube 啦，嗱呢度呢啲朋友可以教佢啦，依无端又停咗啊！我把声太差，定系太咩啊？太和蔼， 唔 到啊 ！Nicola 佢唔知点解唔肯读你嘅留言，系喎， 吓轻咗。 好啦 ，Nicola 专登读啊，要探长把声太和蔼，你闹佢都唔惊。我其实唔系要人惊，我想讲道理啫。如果唔系，我点有嗰个绰号叫道理话啊，大佬？我最强嘅我唔系恶啊嘛。 你唔系恶， 恶都冇用。 因为你天生你把声咧唔系闹人唔够劲。 我以前都以为咧把声咧系 好劲， 唔系影响咗你难咁嘅劲。 系唔系？ 咁因为我一路都听到泰国人咧，佢讲嘢都系。好斯文啦，好乸， 同埋佢哋个 pitch 系高啲噶嘛。 系啦，我以为泰国人系唔会发脾气嘅， 点会唔发脾气？有情绪噶嘛。 我机场咧，即系就算发脾气， 咁只不过嗰啲声咧减淡咗。 即系我以为好似我咁。 喺个全球比较嚟讲，佢减淡咗。 咁但系有一次我喺泰国机场咧，见到几个警察打一个反咧，可能就非常凶狠嘅。我第一次听到泰文咧，系用咁凶狠嘅讲法嘅。 但你有冇 hit 埋只眼先？ 你可能 hit 埋只眼听咧，你又变成笑话 啦。咁你 系咪？你睇，你睇住个画面，你睇住个画面咧，就个画面帮到你。 系咁，因为即系心口踢 打啊嘛，大佬好狠噶嘛。 系啊， 系啊，有关联噶。 有 呢个背部嘅技巧嚟噶。 有 你 hit 埋只眼， 其实有实验做过啦，即系你搵。蒙住 有咯，系咯， 左右手 系啊，跟住影响个， 即系你个脑系惯咗。 有时我哋做戏都要谂下呢样嘢。 即系假如你通咗呢样咧，你嘅做戏有能够， 你点样去令到观众投入你嗰度咧？ 协调到你嘅表情同埋你嘅动作， 系令到观 众，即系分开。 喺应该呢样嘢系了解咗，就会令到你点样去掌握到观众点样睇你嘅嘢。 嗯， 即系咁啦， 系， 即系你会泰国， 或者我都用紧手机睇 YouTube 同留言， 系 ，on real on link 去 YouTube 之后要按右上角 button 上 PC 版 YouTube 先可以留言。 哦，咁嘅咩？ 我初都唔知道。廖仲坤你好， 喂 ，hello。 三轮车夫要去迷，我出去投诉直接 DKM 乱用紧手机睇及留言。探长张瑞好 ，hello。 Hello 探长。Hello 张锦 晴 ，Hello 你好 ，Sorry everybody。 哇，突然间好多留言、哦，啲人陆续嚟咧，130多，不过都不及当年勇啊，又起码走咗70个，即系可能唔知咧，即系可能把口真系太衰啦。即系虽然我把声好和蔼，但系咧，我都成日都10个人 like， 而家大概4个人走，有一个礼拜40个人 like， 10个人走。唔知做嗰啲咩， 拉完就走。 唔系，可能听系听唔完唔对路啊！屌，你都唔系讲我想讲嗰啲嘢啊！最主要系唔紧要咯。 微信问两位点睇 The Room， 突然感气爆晒场。I am Jason Michael Batman 变声器 Air Force Force 温蟹唔记得 say hi。探长张 少好 ，Resputing Watch Site 140人了。 出 Real 张石同合拍片之后呢10几年，香港啲大道上晒去拍大制作，但垃圾居作，可否探讨下点解会咁？系咪钱多得滞？ 好唔方便 嘅，唔识拍定太多女食？ 唔系，好简单嘅啫，其实就系、是、一。因为上面我当系一间大公司，即系其实一个 market， 一个大公司。咁大公司又咧，佢好多大公司嘅规矩。咁你要啱呢个规矩。 好多人唔同人嘅。 系啦，佢嘅规矩，即系譬如有啲，即系你变咗你个创作咧，就会一定收紧咗嘅。因为佢冇分金制。咁自然创作收紧咗咧，咁自然咧就会难咗噶啦。因为尤其是香港嘅导演上，因为香港一楼都系。我哋只係有一个分级制嘅咋嘛。 哦，即係二三级。 就係啦，一二三级㗎嘛。咁国内冇㗎嘛。个市场冇㗎嘛。咁所以你咪变自然就会收窄咗。咁有啲可能就係、是、有啲佢哋譬如收得嘅戏，咁、那个文化都唔同。咁、我呢一定係唔会鍾意睇呀，或者唔好特别兴趣啦。 大陆人系咪就觉得好睇㗎又。 一啲啲戏系， 譬如大陆人系咪觉得旧嘅香港又好睇过而家嘅拍片？ 其实唔可以咁 over 我讲。 唔系，即系你譬如你个圈子咧，听闻。 我如果我圈子听闻，佢哋系梗系中意唔系合拍片嗰个年代啦。 哦 ，OK。 有时问翻我哋点解会系咁样，跟住我又问翻佢，咪就系因为嗰个市场系嗰啲，因为要一定要喺你哋嗰度播，咁、所以一定系会咁样。即系个游戏规则就 系 咁样。 系系系。 即系咁样咯。 系嗱，你讲嘅嘢好客观咁分析啦。 系啊。 咁阵间有 唔系客，即系真系咁。 有啲可能你唔方便嘅，我可能我嘅睇法唔系代表你啊。讲下先。 唔使带，唔使带刘威嚟讲。 小明坐火车快各位。 喂 ，hello， 耐冇见小明。 M B 邓模式网台消息，科技寂寞 Android 乱 get 用 V R 技术做节目，一个在美国，一个在香港，各自在上 Oculus。二人以公仔形式出现在直播中，联合主持就是播放 app 作者，上午146 watching， 早晨 hi 探长，张 Sir， 各位观众 ，Sharon 今次荧光幕嘅位显示留言， 哦系啊，冇错啊，嗱平时咧，你记唔记得我平时点样显示留言嘅？平时咧就系喺呢个位噶嘛，我今次试下显示留言，个人缩细啲先。咁样都得喎， 对得， 喂就咁啦， 就咁啦， 我忽略咗，谂住因为以前嗰个地方， 咁样佢哋方便啲， 系以前嗰个地方比较，我好睇少少得啦， 系得啦， 嗯 ，OK 啦， 后面条电线好似 唔系你咪可以唔使睇晒啲全名噶嘛，系嘛？ 我唔识整， 我唔识整，唔可以褪，唔系一 个可以褪，但我费事搞乱 晒。得咯， 因为呢啲唔系我搞，我唔会识嘅。即系头先你阿邓武识讲个乱 get 嗰啲，哇！呢条电线好肉酸，掹咗先。 系呢啲系唯美主义者， 唔系即系唔靓啊。OK， 大家开心啦，而家系咪？好，过翻少少呢边，啱窄晒界咁样咯，啱咗条边。哇！喂，系咁咧就就系咁样。喂，今日呢度咧，啊，可唔可以坐入翻少少？啊，都唔可以坐住得啦。咁咧，今日呢度咧，唔知有冇人话啊，我黑得滞喎咁样。咁但系我哋 high 晒 like 啊，面口够光啊， 够 系咯，即系专登今日我又反光板，又整一支吊灯喺度，兜嘢整到个顶帽又 high 咧，唔使黐底啊嘛。咁咧，所以咧，即系希望大家就诶俾面啦，即系有啲喂，屌黑妈妈都唔捻似无线嘅，咁咪睇下无线啦，算啦。即系我谂嗰啲走晒噶啦，因为咧好多好耐冇人话诶画面咁黑啊，咩做乜鸠啊咁样，甚至有人话啲颜色鬼五马六啊咁样咧，即系我又唔明点解啦。 鬼五马六，你啲颜色好少鬼。 唔系，即系我通常 kill 到淡，灰灰地。 嗰啲应该冇乜颜色噶。 系啦，因为我心情唔好，kill 淡啲嘅，即系因为你知表达一样嘢有好多方法噶嘛，即系嗰啲人冇咁深度嘅，咁我唔怪佢嘅，好难嘅真系，即系睇开无线嗰啲都好难。联想得到呢啲嘢， 唔系即系好似佢哋咩颁奖典礼，跟住喺网上 Facebook， 我见到好多人都讲，我即系讲咩啫？人哋公司内部晚宴颁奖， 系、哦、咯、okay ，人哋公司啊嘛， 人哋公司晚宴内部颁奖典礼，关你咩事？ 我啱啱做咗个实验咧，我就揾呢个 UCC 嘅黑咖啡咧无糖沟落谷斯炉嗰度，哇，好好饮喎！唔知有冇人试过咧？ 有啲唔同嘅 chemical reaction， 好好饮喎！头先沟少少嘅，我沟多啲先。 檸啡我听过嘅。 檸呢个系咩？ 啡啊，落啡咯。 啡落。 啡落咯。啡落。 啡落。哇，好好饮啊！真系唔系讲笑，即系两样都系咖啡因， 即系好似可乐沟朱古力雪糕咁咯。 黑牛啲影子，系冇错。佢仲可以劈埋咧。曲 zero 嗰啲假糖咧，寡寡地噶嘛，即系嗰啲苦味同化咗啲苦味。 咁但系呢只系无糖， 呢 个 无糖 啊，哦， 好好饮啊，真系唔系冇介绍错。 似系咩咧？ 即系冇 sponsor 噶， 似系咩？你饮过咩先？哇！ 就系唔似咩先至矜贵。 咁 original。 我明啦，咁要沟多啲，我明咯，识一分嘢。 嗯， 个感觉就系咧，因为我其实。曲斯炉嗰只糖我唔中意嘅关系咧，假若你沟咗啲淡咗但有浓味嘅乐之可乐度咧，即系话嗰啲糖味更加减少咗。 嗯， 咁加上咧嗰个提神嘅香气啦，捞埋啲可乐嗰啲本身好上瘾嗰啲味咧，就加埋系变咗更加上瘾嘅一个饮品。哎呀，多咗就唔好饮。 因为就冇咗就可乐味啦。 系啊，真系太激。 你下次 太激 就话嗰个 下次研究个比例先，可能两支变一开一支啊。 系啊，你拍翻条片，即系咁样，跟住收翻啲广告钱可以。 哎呀，得到千零人收乜鬼啊？ 咁你唔止啊嘛，你 Facebook, 我千零人噶咋 ？Facebook 我收噶 ，Facebook 我收 冇噶。 点解冇 ？Facebook 都系几千噶咋？ 系咯 ，Facebook 你要俾钱佢推，唔单止冇得收。 可乐公司推咯， 哦，你有呢啲客先得噶， 或者 UCC 嘅 UCC 同可乐咧，佢梗系揾啲年轻貌美大波嘅，系咪着数啲先？即系在商言商，咁所以咧，即系其实而家咧呢个世界就系啦，即系就算你觉得自己几有料到咧，觉得你自己讲嘢几好笑咧，系不及 个 北半球 或者同埋南半球， 即系或者小鲜肉咁样，即系你冇计嘅，即系或者你好出名啦。咁即係我觉得而家所有成功之道呢都係靠出名嘅。咁唔係人人都食得到出名嗰样嘢。即係可能 over， 譬如张雨晨都出名㗎。但係唔係人人都食到佢啲即係忍唔住可能会自殺㗎嘛大佬。即係咁撚我都走出嚟又唱歌又跳舞整个红色车咁样又擦鞋又剩。即係唔係人人都信㗎嘛。 借钱捧自己 喎。我有传闻话係囉。 有信心喎。 系咯，即系唔系佢呢日去做生意啫，老母，即系谂住咧， 谂住可以搵到啲运费。 唔系因为谂住咧， 张明敏啊，都有得做政协喎、啊，大佬。嗰啲歌词， 嗰个年代做嗰水嘅事啊嘛，呢、這个年代就唔系做唔到呢一水噶啦。 你觉唔觉得嗰啲俾钱嘅嗰啲人咧，系好蠢嘅？即系觉得蠢嘅地方咧、就是，就系你明明嗰啲歌词又唔系佢填，佢只不过演绎嘅歌手。 系啊， 但系咧，嗰啲好蠢嘅政权咧，仲因为咁样咧，借咗佢个名咧，以为觉得呢啲青年喺外国。 嗯。 咁但系你知唔知张明敏未唱《我是中国人》嗰只咩？我的中国心。 我的中国心。 之前系嗰、那个封面系点嘅唱片封面？ 唔记得咗咯。 系揸住碌士碌架 Q 棍，吊住喺个背脊，白着牛仔衫咁样，即系奶尾奶到爆嘅。 系系。 但系试过唔得啊嘛，即系佢嗰间皇冠唱片公司啊，即系嗰啲 ending 唱好旧嗰啲咧。咁跟住咩都试啊，不如整紧中山装啦， 即系传统啲啦，即系夹翻只歌先啦， 即系可以话万念俱灰嘅，我觉得。 夹翻只歌先啦， 因为嗰阵时扮有型咧，即系唔系人都得嘅，徐小明都唔得啦，死啦啲青春痘 ，Boney M 嗰阵时最红。佢走死啦！青春痘完全成市錯曬，俾人笑到今日，即係恥笑啊！簡直係咁。張明敏好彩唔出名，佢出名就因為著田中山裝。咁啊，大家又覺得佢係外國嘅咯，即係個受眾又蠢，即係蠢話。 唔係，你應該唔係嗰陣時，應該唔係講外國嘅。嗰陣時應該就係咦，只歌幾好聽，即係尤其是一啲。打中华胶，我好中意听呢啲。咁咧，当多人听，传下传下，咁呢啲咁变成一个影响力。咁咪影，当你有咗呢个影响力，咁你 系 个 brand 嚟咯。即系你个 brand 嚟咯，就咁简单。 同埋最恐怖有汪明荃，即系又系唱下，又唔知点解又俾个人大去做啊咁样咧。喂，肤唔肤浅啲啊？即系唱首歌就当咗你系噶咯，好外国。 佢有嗰个影响力咯。 嗯， 咁佢有班票噶嘛？ 即系变咗工具，你先系。 咁一定系咁样。 系，咁所以话咧，其实呢个社会可比嘅，咁即系我都唔会强求我做咗啲咩噶啦，因为咧讲嚟讲去，屌你都系得个千几人睇，即系香港真系好现实嘅。即系你见到我朋友拍，我拍旅游嗰啲嘢咧，我睇翻都几好，我拍得好嗰啲后生嗰啲，即系有后期有剩。 系， 喂，但系咧，我得百几人睇。但系嗰啲鸠港嗰啲 Vivi 嗰啲咧，哇，十几廿万嘅，即系究竟系咩原因呢？即系唔够吸引啦，可能我讲啲又唔好笑啦，又或者即系睇 YouTube 嗰班又唔系我那班人啦。 你唔够 juicy 咯。 其实嗰啲我见到好多唔 juicy 都好多，即系呢个科学咧就 唔系一系 可能我自视过高，百几人已经多咗噶，其实本身咧一般都卅人睇嘅啫，咁样咯，即系唯有咁样解释咯，真系 冇噶， 系啊， 唔知嘅，诶，我都唔识。 咁啊，系你做呢行 都唔识， 你都觉得 唔系啊？因为佢哋嗰个口味，你点样中佢哋咁啱？ 系， 因为我就系、是、我，反而我就忠于自己想做啲咩咪做啲咩咯 ，share 啲咩咪 share 啲咩咯。我就好少嘅，我又唔会，我 post 嚟都有，但系即系一般啦。我又唔会话有啲成日我帮手 share 嘢多过我 post share 嘢。我有时我都唔加我自己 comment， 即 系 有时心谂，睇入面啲嘢啦，我 comment nothing， 即系冇意义嘅。反而你自己谂，你自己试下。反而咧，你唔加啲咁嘅 comment， 佢哋又唔睇你。 但系有时我咧就会抽水咯， 抽水 整紧呢条片根本就唔关事，但系有少少原理上系相关嘅咁样，我就会借题发挥咯。 都会嘅， 因为我觉得自己有个深度啊嘛。 呢个主观认为 系啦，冇错啦。 唔系，最紧要你讲嘅时候，你过唔过瘾先？ 唔系，事实上里面 过瘾嘅冇。 唔系，事实上有好多嘢真系 double meaning， 即系我往往尝试用下一啲冇咁硬正，冇咁straightforward 嘅方法咧，讲出一啲道理俾人听咁样。咁当然有人受啦，有人觉得哇真系好硬啊，勾到硬啊。但系咧，嗰度可能系得1%嘅人。咁但系其实咁样我都开心噶咯， 冇 啊！即系所以咧，即系我如果 我咪仲少过你，如果喺我成个朋友嗰个，即系我 like 咗嗰啲人。 哦 ，OK， 冇啊，冇嘅，好正局嘅我边，反而 page 嗰边可能会好少少，因为当嗰边就 share 关于创作啊、艺术嗰啲嘢多啲。 系， 我读下嘢先。 冇乜嘢，读下嘢先咯。 春雨但大陆人系好响往旧时港产片 good 九个 pair 类 ，H 厂而家先至可以用手机 chat。 Oh, okay. 你靓喺 Air Force I Force 温鞋厅探长要好有独立思维，唔系人人顶得顺。搵信用系咪即系可口可乐个咖啡可乐嘅 zero 版？ 系啊，冇错。 小明坐火车唔好饮咁多 zero。阿斯巴甜食你脑 ，Stocky 食探长你好，啱啱先翻到来听你节目， 喂，多谢上面啊！ 只 Black Coffee 好能顶，好酸，蠢女又 唔 似除开呢条， 呢样唔算酸啊， 呢样唔算酸啊， 突然教训啲年轻人要讲市场，但历史话俾我哋知，经典作品系带领市场，佢做乜够创作人呢？去转行做生意嘛 ？Jack 咪食 MB 邓无色 coffee cooler sharing 章鱼成，哈哈哈！呢啲唔使讲啦。H 厂当年听张明敏唱《爸爸的草鞋》，台湾 feel， 陈华 帅以前好中意听张帅记男人老狗，有冇机会做翻 H 厂雅姐讲真话，撑陆永 咩？雅姐讲真话，唔明你讲乜？喂，爸爸 陆永讲嘢，好似话佢哋节目，今日睇杂志，即系话得罪咗阿陈百祥咁样，咩、哦、say sorry 嗰啲咁嘅嘢。 哦，即系话佢有嚣张咁啊嘛，好似话。 嗯，后生仔。 我都系睇一个 KOL 咧、okay ，我睇个 KOL 咧，佢话即系引述佢话陈百祥自称话自己和蔼，定唔知即系友善。咁但系陆永话友善得嚟有嚣张咁，类似系咁样。 其实好都好叻啊，唔系都唔系好咩啫， 系咯， 但系好难嘅，你狭窄咧，你听乜都唔顺噶啦。 哦，系啊， 系好好难嘅。 我就 系、是，譬如啲讲头先讲啦，譬如港产片嗰啲，其实系噶，即系其实系真系噶，系要带领市场噶。 喂，其实 当年嗰时同阿老爷阿徐克同阿杜琪峰倾开偈，其实几套香港好受欢迎。好入心嗰啲戏咧，全部都系咁嘅，即系譬如吴宇森最低潮嗰阵时候拍呢个《英雄本色》，嗰阵时候，譬如徐克撑佢，同帮手监制，因为嗰阵时就唔想再拍一啲喜剧，因为喺《新人城》《金公主》嗰啲成日年代都系拍一啲商业嘅喜剧啊，咁最佳拍档啊嗰啲咁嘅嘢啊，即系计晒荷里活几多分钟有个 get 啊，有啲咩新发明啊睇啊嗰啲咁，咁但系嗰阵时就系拍佢。就是要拍一个文戏，一个好似警匪故事嘅，其实讲中年人失落嘅嘅一个电影，即系其实嗰个底系咁样嘅。其实嗰阵时都好多人秒噶，老板秒又惊 budget 又唔高，即系咁样咯。你譬如我听到讲佢话再见阿郎咁咯，佢嗰阵时又系咯，即系当就系唔好拍嗰啲。呢啲娃啦嗰啲嘢啦，想拍翻一樣嘢。嗰時咪又係攞阿發哥每次都係。 但係其實嗰陣時， 佢好平啲，同佢拍撐佢。 喂，但係其實嗰陣時咧，你拍乜都 個個都秒㗎。 唔係你俾人秒咧，你你啲行家同輩壓力啫。咁但係個市場嗰陣時真係乜都食到㗎嘛？你香港食唔到，浮都食到啦以前。 所以都未必。都未 你見佢死未啊？你啱唔啱出啊？ 有啲死咗好多噶。 連嗰套有高雄嗰套叫《英雄》，唔知咩講係最尾撐大眼嗰個咧。 唔係佢唔係應該就死應該就話佢點都會唔會蝕本嘅，即係會歸到個本，賺到幾多就 一回事。即係只不過你好貪心，你又覺得係失敗啫。你為咗生存，好多電影人都係為生存噶啦。即係有陣時唔拍啲主流戲嗰啲。哇！我一頭都覺得咧，即係香港唔收得嗰啲咧就慘咯。但只要你个华埠咧，你又觉得点会死噶，大佬？ 其实系噶，你出到浮用。 你唔好话华埠啊！我哋嗰阵时广州拍戏咧，有啲广州仔咧招呼我上去间宿舍嗰度，因为片场喺埋宿舍咪住嗰啲道具仔啊。佢念到成半场都系香港演员嘅海报， 系噶。 但一半我都唔识噶。哇！呢咩嚟噶？ 冇噶，我有时上去有时拍咗啲戏，唔系喺上面拍，即系香港旧时拍嗰啲戏，我自己唔记得咗边个。佢哋睇曬㗎， 相都未上過， 睇曬㗎。咁因為喺嗰個八九十八八十年代嘅時候，其實唔係好大量嘅，尤其是商業片、喜劇、鬼片嗰樣，大陸係冇噶嘛。 咪就係話咯，即係大陸可能你收唔翻啲錢，但華埠馬拉你就收得翻啩。即係嗰陣時，只不過個個諗住拍戲又發達嘅，咁所以咧見到呢啲咁嘅細市場咁嘅睇唔上眼。 就剩翻 開發 好新嘅嘅導演先要揾拍呢啲戲咁樣咯。咁但係其實有啲戲咧，你對一啲馬拉人嚟講咧，同埋啲華埠嘅香港人嚟講咧，哇！佢真而仲知噏得出曬， 喂，噏出曬㗎！我、啊、你知唔知劇情香港演員去馬來西亞好熱鬧，好開心㗎。 咁有冇去過啊？近來 有，近來就冇啦。嗰陣時喺無忌嗰個年， 我記得我嗰次咧，即係都三五年前啦。 肥姐同阿肥姐啊， 馬拉啲人係好 loyal 嘅嗰啲觀眾。咁咧我 佢哋熱情得嚟，有禮貌，唔係嗰啲亂嚟嘅瘋狂 因為佢冇得走眼咯，啲演員就話。 可能是的。 因为张翰就将个演员整令到立体一点嘛。咁但是马拉的演员就平面的嘛。即只是得那面上镜那面的嘛。咁呢我几年前。 睇到立体不知真定假的。 一啲啲啦真的。 你都要在香港真的要独立思考的。 不是你那面你冇理由冇的嘛。佢点扯你扯到有的。是的。即是点都有啲。就是相对现实 的。一定的。 相对啦即是你讲的不是真的晒。即是 我会拗脚的嘛我都会拗脚。 不是即是相对呢我觉得一周刊的传统呢是立体或者 over 立体了但是就一定会真实过只是平面那面咯。 是。 即是我不可以说全部都啱。 是。 那我几年前我跟司徒法正呢去拍怪谈呢那我即是我其实我成日不停咁 challenge 佢啲嘢堅定流嘅，即係你知道我中意吹水，我又不亢不卑噶嘛，即係有啲相對有少少名氣嘅。咁佢咧就可能未見過呢一種咧，成日吉 頂頂到嘅。 咁佢好開心啊，成日都即係專登叫啲喂探長坐隔離搭飛機食飯，叫我坐隔離，就叫我成日都懟啊。佢話：你喺度啱啊，你懟我多啲咧，第時搭人我 佢精啲啦。 係啦，哇！嗱呢啲咪聰明 叻咯， 呢啲叻 人叻仔。 咁有一次個馬拉嘅。嗰啲對住大笪地嘅大排檔食嘢咧，哇！個版圖真係有半個圍院咁大。 嗯。 咁咧個廁所咧好遠嘅喎，即係我哋揀啲位咧，懶係 celebrity 咁樣要坐偏啲咁樣，唔好俾人。咁去廁所嘅途中咧，直頭嚇到歡迎啊！係 啊。 嗰啲士多啊、生果店啊老闆咧，即刻拎只 DVD 出嚟叫簽名，取消出嚟怪談唔到讀。 哦，即係佢嗰個怪談係有。印个 DVD 出去， 我唔知道有线怪 老翻嚟， 老翻嚟噶，我谂多数都系。咁、全部哇，有好多人，我眼见都签咗十个八个名，啲人随时掹出嚟。 佢哋有饭我唔出奇嘅。 喂，同埋佢又唔知道嗰度食饭。 你无忌 TVB 嗰啲，佢有时啲演唱会都系恰啲佢。 我谂老翻更加令到水人射地啦。所以有好多演员咧，嗰方咧系唔介意老翻嘅。是片主就最介意的啫嘛， 咁梗系啦，演员咪当宣传咯， 系啊， 即系当宣传，跟住咪去登台咯， 系咯，即系就系咁咯，真系好笑啊！即系所以咧，马拉嗰啲观众咧，真系你睇杜汶泽咧，即系香港咁难行咧，即系嗰边都能够生存到， 系， 即系我觉得起码一个后花园咯。咁唔知呢度有冇马拉嘅人听？以我所知咧，我个节目咧就好少马拉人听，因为有条数俾翻你睇噶嘛。咁咧，竟然最多咧，成日都系 唔系你本身啲 fans 少馬拉人， 因為 或者啲朋友， 聽唔到講乜可能 都唔係噶， 唔係因為佢哋好白噶嘛，講啲嘢要，如果唔係點會中意聽無線咯？老實講，係咪先？ 都未必嘅。 但係你 因為而家佢哋可以睇其他嘢嘅， 你講緊嗰啲好高端嘅，即係唱粗口歌嘅有，我諗佢喺馬拉都唔紅嘅應該。 唔系马拉都 红，咁台湾红嘅 马拉好有影响力噶， 因为马拉 啲俾政府 咪就系马拉啲人乖惯啊，因为 佢好劲噶佢。 嗰个友叫咩名话？介绍俾啲 黄明志咯， 黄明志喂正啊，大家 好耐噶啦， 边个名边个志啊？ 几年搞几十年 都有噶啦， 好似想拉过又放咗嗰啲啦。 边个名边个志啊？ 明白个名咯， 明白明知咧， 志向志向个志咯， 我志向个志。喂，大家 search 下嗰只歌好笑啊！ 好多噶，佢好多歌噶，好 creative 噶，同埋好有心机拍嘅。咪依排佢只歌多人 share 咗，唔系后知后觉咯，香港。佢而家先开始有人讲，佢嗰只飙高音。 哦，系咯，即系 即系笑中国好声音。 即系我成日都讲中国声音。 佢而家开始又识得有啲嘢 fans 咗一啲，即系譬如嗰只未讲语言嘅日文嗰啲咯。 哦 ，OK， 日文嗰只。 系 嗰只都而家啲人先开始知啊， 系 咩咁咯， 系咯，喂，咁就系咁咯，即系马拉都有好嘢，但系我就奇怪咧， 即係點解嗰邊啲觀眾咁 loyal 咧？係咪本地係冇一啲華文電台啊，或者電視台啊，或者本身即係喺度發展嘅星，我諗冇乜咯。因為嗱，以我所知最出名嘅馬拉星就係楊紫瓊啦。 嗯， 好似孫 拿督嚟咯， 孫燕姿都系馬拉定系新加坡？ 新加坡 系咁，好似即系以前， 我唔知， 即系好奇怪，以香港嘅影响力咧，嗰阵时又唔奇啊，但系今日已经唔得噶啦嘛， 咁冇啦，市场变晒啦。 咁但系问题就系 韩国开始起嘅， 我知，但系问题马拉同新加坡都系冇咩，都唔系好争气好似。 佢哋一路都冇乜特別， 佢冇乜本地人，咁本地人都有天分噶，點解咧？你覺得？ 點解啊？我諗佢哋冇投，係其實係近依十年先至開始投放。佢哋之前投放過啲電視劇嘅，咁都揾一啲港星去拍嘅， 我看過肥肥 即係好耐之前嘅，係啦，呢啲咁嘅。 喺垃圾度。 咁咧，即係想就曾經想做過嘅，我諗係本身嘅培養唔到本地嘅製作人。培養唔到製作人，反而你調翻轉嚟睇泰國咧，佢就培養到本地嘅製作人啦。即係好似舊時彭信彭發咁，亦都香港人，反而係幕後嗰人過去影響到嗰件事，多過話你揾一啲 star 去幫佢哋打嘅市場。我覺得係 因為泰國嘅言語問題。 你諗下，好多後期都喺泰國做㗎。 其實泰國唔係因為香港。後期做，因為鬼佬啊，因為泰國嘅 就好多， 其實泰國先進香港。 我唔係香港啊，我係講嘅就係反而係後期嘅人員去到嗰度 有得發展， 有得發展，或者係先至幫到嗰個市場健康去做到一啲嘢。因為其實影視明星或者演員，佢哋只係做戲嘅某個部分，但係後期牽涉嘅。聲音啊，製作啊，燈台燈聲啊，嗰啲咁嘅嘢啊，導演啊，依個係好緊要噶嘛。啊，依樣嘢個時間長咧，咁啊可以培養到一路接班嘅啲人咯，因為佢哋再睇，咁咪慢慢。 其實我覺得泰國都係咁。我覺得泰國嘅問題有幾特別嘅，因為本地嗰啲人去嗰度做製片業咧，叫做，因為本地即係香港人去到嗰邊咧。香港个浮一定系阔过泰国嘅，咁温氏你香港人，譬如彭发、彭顺嗰啲，佢唔系套套都系清一色泰国人噶嘛，佢捞翻啲港星落去噶嘛，咁咪同泰国电影开咗个浮咯，即系例如我睇过莫文蔚有套叫《棺材》嘅，哇拍得好好喎，即系佢唔系特别恐怖，但系好明显超越咗香港嘅电影， 啲美术啊、特技啊、 美术同埋 啲 惊吓度啦，即系一场半场咁样，咁但系咧香港冇人会睇啦，咁但系对泰国嚟讲咧。已經又多咗個生路啦，咁佢泰國本身嘅恐怖片就唔使講啦，但佢衰在咧就佢個語言咧直情係泰國風行到，咁同埋就算有仲有幾套彭發彭順啲咩無聲火咁嗰啲，佢拍咗出嚟，佢即係都有好有西片嘅味道啊，因為彭發彭順都係睇西片大噶嘛，咁但係係咪代表泰國之前冇呢啲戲咧？其实绝对唔系嘅，咁只不过咧加咗彭发彭顺呢啲元素咧，就令到泰国戏嗰个 market 就更加阔咗咁解嘅。咁同埋好多人咧，即系大香港主义咧，我觉得系好狭窄嘅，真系。你睇下，即系如果讲打片咧，最近有套印尼片啊，已经拍咗三套噶啦。哇，嗰啲打斗场面劲过香港戏多多声，即系佢后起，我相信。哇，佢哋嗰啲凶狠程度啊！我唔一暫時 嚟緊㗎啦， 記得咗套咩戲？ 越南啊、柬埔寨嗰啲，因為你興即係點啊？開始城鎮化嗰啲咁嘅嘢，即係開始城市化啲嘢嚟緊。 即係你講緊 即係印度舊時咁啫嘛。 哦，印度 除咗歌舞片之外， 都搣唔到嗰陣除嘅跨浮誇嗰啲咧，同埋咧自卑。 咁但係你起碼有扎而家，譬如好似咩神秘巨星嗰套戲。 哦，嗰啲好參差嘅 嗰啲， 即係其實印度個失敗嘅地方咧，就係咧，成日都係好似香港咁啊，嗰大佬玩曬，嗰啲他來自北啦，同埋咩打死不離啦，全部嗰啲都係老嘢扮後生嘅，後生嗰啲咧， 冇啊，因為佢受歡迎啊嘛， 咪就係咯，呢個咪死證咯， 後生又唔。会话冇嘅，譬如好似1001， 做 啲咩100万， 嗰 个 都 话富翁 嗰 个， 你知嗰套英国片嚟噶嘛？ 英国片系佢之前拍嘅时候， 唔系嗰个绝对英国片嚟嘅，原因点解？sorry， 弹到你， 点解咁讲咧？因为啊，嗰、那个英国嘅导演咧，即系拍《Trainspotting》，定 好 系咪啊？ 好似系， 我唔知有冇记错啦，有人指正下我。佢泰国度 casting 揾泰国仔，唔系印度 casting， 揾咗成年都揾唔到啊！原因就系全部都系嗰啲练到好大只啊！即系全部做亲呢行嗰啲咧， 印度嗰边啲商业片嗰啲啊嘛， 咁变咗搵唔到 啲老阿大哥， 系啦，冇错啦，即系挡晒路啦，一定攞啲先俾佢 cast， 系啊，咁一个都拣唔到，终于去翻英国度拣咗一条秀才，即系 IT 仔，即系高登仔，咁咧就先啱佢嗰个故事，做一条秀才， 哦，原 来 咁， 但系喺印度咧呢啲秀才， 我以为直接喺印度。揾債卡成， 唔係啊，就係唔得啊。反而係因為印度嘅問題又好似 英籍嘅印度， 即係又好似鄧光榮啊、曾志偉嗰啲霸曬啊，啲女又俾佢屌曬咁嗰啲咧，即係有呢啲情況啦。你都識嘅嗰啲人咯，照講啊，代表我啊，即係全 部答嘴， 啊、你唔使答，你詐聽唔到得噶。喂，咁嘅情況喺印度都一樣，可能仲嚴重添。因为印度有好多阶级噶嘛，因为你总事有阶级啦，女性又好低地位啦，咁样即系唔强奸就笨咯，你觉得有权喎、啊，大佬。咁于是乎咧，啲老坑咧，即系曾志伟咁老嗰啲咧，佢又会走去捞个角色做啊嘛。咁、佢又好有决心练个大只，咁样就个角色讲系廿几岁，但系其实成五兜嘢嘅，扮机械人，扮奇洛里维斯 Matrix 嗰度又系一条老坑。哇！一格一脚开新开嘅警车嗰又系老坑，即系全部呢啲名片嘅都系老坑。喂，但系条女条条都正，好身材嘅，即系呢个情况咧，你改唔到咧，印度片都唔使旨意有出路咯。即系我认为对国际上嚟讲， 国际上系噶， 系咯， 佢唔系嗰啲烧唔到噶，所以而家你烧到国际上， 佢人 口多，你譬如而家你打死不离妇女嗰套，而家嗰个女仔啊，打工个女仔喺香港我唔知啊，喺中国好受欢迎，好受欢迎。根本上一出咧，头嗰两日啲票房咧， 唔怪得 就会赢得好犀利 嘅。系咪两打死不离之前已经喺中国有人识噶嘛？系嘛？ 都系因为印度片咯，因为其实都放都多嘅， 即 系早放嘅嗰啲印度片， 其 实多过香港。 印度同中国咧，同中国人咧就好似嘅，即系嗰啲。政府干预企划咧，系好容易成功嘅，因为啲人咧好容易盲信权威，唔用独立思考去睇片啊。即系印度有呢个问题咯，我觉得。 我啱开始嘅时候都系咁咯。 唔啱开始啊，波列活好多年噶啦， 波列活就一定系咁噶啦，又迷咗，系近呢十年，因为佢哋仲有一班人都想去，即系点啊？有譬如几条线嘅。即係照學荷里活啲好勁 CG 嗰啲戲，咁所以頭先你講嗰啲啊，跳警車啊，成一腳可以踢警車啊，一個人千手觀音啊，嗰啲 CG 啊好勁啊嘛。 嗰個 CG 喺香港做嘅，知唔知啊？ 一個打幾百個啊嗰啲，佢咪一條線咪咁樣咯。另外一啲就佢真係學到一啲好啲嘅荷里活 drama 嗰啲，譬如打死不離咩呢啲咪又嗰條線咯。 佢咧印度有套讲一个机械人咧，有千万个 clone 咧，走埋一齐，我砌埋一啲嘢， 系啊，跟住变咗 蛇啦，卷住大厦嗰个咧， 变咗大地球。 你知唔知嗰个 CG 系香港做嘅？ 系咩？ 系 Man 房做 嘅。哦 ，Man 房做嘅。 你知唔知点解？ 系新 Man 房定系旧 Man？ 旧 Man 房，即系呢套戏都成五六年噶啦。哦。咁但系咧，嗱，我因为 Man 房冇咗啦， 冇咗啦，因为呢套戏咧，我亦都同 Man 房嗰啲兄弟。倾过偈嘅，我问佢，即系问一个好简单嘅故事，我点解徐克石长几多分你哋？点解徐克做唔到人哋印度片嗰啲咁劲嘅嘢？但系点解你哋帮印度又做到呢？佢讲出真系发人心醒。佢话有徐克，因为佢一日香港有徐克，一日香港嘅特技片都唔使知有运行。哇！我口出狂言呢条友，点解咧？然后咧，徐克咧表面咧就好似好高要求，好识嘢咁样。但系咧，佢个脑咧就不停咁变，完全就唔体谅人哋几耐做得到。人哋要收尾数个 deadline 要好准嘅，但系咧，人哋 run 咗六成嘢，佢又突然间，我唔想咁样，条蛇我想要另啲，又要重新整过啦。条桥错改咗啦，今日就唔系咁啦。条蛇喺个地度转出嚟，我唔要喺天度飞咁样，不停咧，最尾嗰两日咧，不停咁改。咁咧， 佢唔攞片噶嘛？ 系啊，咁咪死啦，大佬！你点样做大导演啊？ 呢几年好啲啊， 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徐克咧，即系表面好似好劲咁啊，即系个坊间觉得好劲，但系佢，我听嗰啲真实做 CG 嘅朋友讲，话俾佢害死嘅香港戏。佢话根本以佢，因为其实老老实实，点解荷里活嘅 CG 咁劲咧？ 因为人哋嗰啲分工好仔细，因为人哋嗰啲程序好严谨，每一个程序同埋每一个即系按个 schedule 咧，人哋做得到先至咁应承，先咁签约，所以人哋系冇 excuse 噶，最尾做出嚟。但系咧，你对徐克呢啲咁嘅人咧，你一般你几叻，你识飞都冇用，因为权喺佢度，而佢又完全唔 care 人哋嗰个难处。 个时间 系嗰个时间啦， 即系譬如你改，其实应该我要改。咁你又要俾多三個禮拜？ 唔係，佢係唔尊重之前度好咗嗰啲嘢啊！最慘就係 佢二幾依幾年我唔知，即係作舊時佢確實係咁嘅。即係就算我識佢，我諗佢都認。 唔係，即係呢個係同個極權有關嘅，即係你太過集中嘅權力喺佢度啊嘛。 佢係想，佢成日想去不停去，即係佢一路做緊連破壞四巡，即係變緊嘅，佢自己都變緊嘅，佢都控制唔到嘅。即係咁樣咯，佢就算去到配音，我咪識佢做配音，佢都係嘅。咦，剪咗出嚟唔係原本個稿咁配，唔係應該咁，佢再寫，再講。咁有時會出現咗，因為 lock 電影嗰陣時都係 lock 曬片啊。咁啊 lock 曬片嘅意思即係你個 finishing 做咗啦，你冇得再剪再整啦。咁唯有配音，佢仲想改，咁唯有你咪見到一個口三個字，即係嗰啲一個嘴。咁啊，講好七個字嗰啲，即係嗰啲咁啊。因為個故事唔夠咗，即係佢又覺得觀眾，佢又覺咁啱嘅喎。有啲時候啱，因為有時睇開咗咧，觀一人咧就係聽聲先嘅，好得意嘅。你聲聽咗個 story， 咁你又 follow 到啦。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咗。 但係我覺得呢啲導演係冇得原諒嘅，即係。 所以佢自己都话㗎。 即係追求自己嘅完美。 佢 自己追求 over 嘅。佢曾经去过荷里活拍嘅。佢自己都话佢唔因为荷里活就唔可以俾佢咁样做㗎嘛。所以佢咪唔去。 成龙都咁讲㗎以前。 係咩 你知唔知我以前帮环亚呢去拍一条一个 project 叫做咩成龙嘅 My Story。咁我揸部 DV 就走晒半个地球咁样去呢。就去follow 佢去啲咩地方拍戏，咁咧就去过南非啊，咁拍《我是谁》啊嗰啲啦，又又去佢个 《我是谁》嗰阵时你有跟？ 我就系跟嗰组咯，即系我嗰组系独立嘅，就我自己去咗非洲去澳洲咁样啦。咁咧就佢咧其中有一幕咧就讲佢自己点样剪片，佢就好心机到咧专登拍一条片咧就系 sell 荷里活嘅，就系话同一场打斗。咁有一场咧就佢模仿翻啲西片点样剪点样打，就另外一条咧就自己点样剪点样打。咁其实几聪明嘅咁样，事实上 咁啊都一个学习过程 啦。系啦，咁咧跟住咧，即系佢咧就认为咧荷里活嗰啲剪片，我唔可以干预，接受唔到嘅，佢认为。咁点解咧？因为咧佢咧有好多创先河嘅剪法咧，即系例如有啲位咧惊死人哋唔知系佢唔系替身咧。佢會 double action 同埋 triple action 噶嘛， 俾你慢鏡再睇， 係啦，即 係個樣咯， 即係因為傳統電影咧個 timing 嗰個 flow 係好緊要嘅， 故事 即 係 話佢一個 shot 故事為先， 你喺呢度跌落去，第二個 shot 第二個 angle 就跌到中間噶啦，即係我哋做剪片嘅咧，我哋一定好注重個 timing 嘅，我絕對唔會剪啲， 佢就注重觀眾， 係唔係啊？ 就多個故事啦， 佢尊重自己啊， 咁即係嗰啲唔係啊，咁咪觀眾咯。因为佢要观众睇到嗰个系佢啊嘛， 就系为咗自己咯，即系为咗观众你跌得好爽都得嘅， 系 即系为咗自己咯。咁咧，火星咧，搭到好金浪几镬嗰啲咧，佢就永远唔会 double cut 嘅，即系唔会 triple 嘅。 明啊， 即系唔会 double action 咁样嘅，即系你睇佢啲戏好容易啊。大家如果大家可以上网揾翻嗰啲戏咧，你睇到零零舍舍几个 angle 重复翻个时值嘅，嗰啲一定系佢自己。佢自己跌嘅，咁但系唔系代表咧佢自己跌晒嘅，系之前有跌到入厂，第三个知道稳阵，知道安全，佢先至做第三个跌嘅。因为我喺现场见过啊，即系呢啲唔系我屈佢噶。 我通常都系唐国礼都做一次先嘅。 唐国礼又劲啦， 佢真系做一次 啦。唐国礼真系令到佢哑咗，所以咧我见到佢唔敢学佢啊。就算佢未做， 佢真系做一次。 系啊，冇错。咁于是乎咧，即系我觉得。佢就好不幸咧，改寫咗呢個全球風氣啦。例如嗰啲 ending 嗰啲咧，即係嗰啲 CG 嘅動畫，即係嗰啲 pixel 嗰啲咧，就學足曬佢啦。ending 咧就 專登剪翻啲彩蛋出嚟咧，就係嗰啲 彩蛋， 嗰啲off take 嗰啲。 佢喺香港嚟講，佢係做得最多 嘅。係佢創先河咯， 係咪創先河咧？都唔係嘅，舊時啊，荷里活都有嘅。 哦，係咩？ 但唔多，只不過近年 Marvel 嗰啲英雄、超級英雄嗰啲戲。又用翻呢條橋嘅，即係舊時都有嘅。 咁但係後來 試得起嘅。 唔係最慘，後來咧拍到專登拍嗰個嘢慘， 即係掃地啊嘛！現場傷， 我受傷都要講過啦，都唔可以再講啦，假噶嘛！即係大家得閒睇下《飛鷹計劃》嘅 ending 啊，即係有唔知喺邊度喺三四樓跌落去，跟住。跌到落個地度著陸嗰點咧，同埋救人嗰點咧，地面嗰啲道具啊個位啊，完全唔同曬噶，唔連氣噶。而家你隨時喺 YouTube 都睇到噶，咁樣即係無謂多講，你自己睇你自己判斷啦。因為講好多次，我朋友話：，唉，探長你唔好再講。 哦，唔好再講。 已經好多人知噶啦，咁係嘅。咁都相信有人知嘅。咁仲有咧嗰啲講多一樣啦，橫掂講啦，即 係你又講 有套唔係即係必定要講啊講開。因为有套叫做《龙兄鼠弟》定唔知咩咧？ 龙兄鼠弟， 佢咧未 龙兄虎弟系嘛？龙兄鼠弟香港嘅，龙兄虎弟外国嘅。 龙兄鼠弟啦咁， 应该系。 咁咧讲佢跌到严重病危垂死，包咗头咧，但竟然咧俾我发现咧，佢有张相系包咗头嗰阵时同阿伦食紧雪糕。但我哋喺银幕上见到嘅嘢咧，就系佢垂死，就系、危殆咯，有生命危险咯就。咁我都信㗎，以前細個。咁、但係因為我有個機會咧，去過嘅 太即係扮死嗰個彩蛋啊，係另外一張 劇照 咧。 唔係劇照啊，我諗係自己啲 friend 影嘅。 自己 friend 影。 唔係佢因為未有預警，因為太遠啦。咁咧嗰一鑊咧就俾我喺佢屋企抄張相，就係佢同阿倫喺度食緊雪糕嗰度，即係包住個頭喎，但系咧喺畫面見到啦，昏迷咗，面青唇白咁樣咧。 佢好識捉觀眾嘅。 咁但係嗰次咧，我問翻嗰啲成家班咧，即係唔使抽個算帳，嗰啲反咗面㗎。即係但係嗰陣時未反面㗎，即係因為喺非洲，即係大家嚟去都係嗰啲人。咁佢話俾我聽咧，其實嗰單嘢咧就係咧拍曬㗎啦，成場戲。咁咧，但係就約咗一個西班牙嘅記者，就喺現場就訪問佢。咁就留翻一兩個燈咧，就俾人拍嘅。但係點知咧喺藍色拉夫嗰度係。咁咧點知咧嗰班 crew 迷失路啊。好耐都未去到。咁就等啦，唯有。咁就等到嚟咧，咁嗰個西班牙嘅記者唔好意思啊，嚟遲咗，你可唔可以做翻一次一個燈俾我拍翻你啊？咁咧佢又話：唔緊要，做翻 last 一個啦。就喺間二樓嘅別墅跳出去棵樹嗰度。咁掹咗棵樹，射，即係棵樹有彈嘅，射翻去樓下。其实点都唔会搭到嘅，咁点知咧？之前嗰个灯唔系佢做嘅，佢冇遇到力，佢就眼见觉得好热，点一跳出去咧 ，over 咗，掹断咗个树就飞咗出去，怎系俾啲树枝刮损嘅耳仔？咁佢就话自己耳仔流血啦，好似个脑震荡咁，系衰笨柒嘅，其实完全系。咁于是乎咧，观众好肉紧啊，睇到，包括我当时都哇。攞命搏喎咁樣，咁打佢發嘅呢啲，因為到今時今日咧，好多鬼佬都仲係好耐。 咁佢終身成就獎。 係啊， 咁佢有好多都係揾命搏嘅，就算你計算咗。 唔係佢揾命搏落到啊，係佢火星揾命搏。 火星揾命搏， 即係跌過曬先到佢嘅。 係 A 計劃都係咁嘅，跌過好多個啊，而家漸漸有啲 out 出翻嚟啊。有個唔知喺清水灣別墅定唔知邊度，有個人就係喺二樓跌落硬食咗嘢。最尾佢都冇拍，就係嗰個人做嘅啫嘛。最近就零星有啲人拎翻啲出嚟，唔知有啲咩人。最主要都係成家班分裂之後， 就開始有呢啲產品出 現。係啦，冇錯啦。所以不過唔緊要啦，信唔信冇乜意思嘅。哇，好耐冇招呼佢哋啦喎。 好。 咦 ，Ray Yip 新嚟嘅喎。 Ray Yip， 係喎，你飲唔飲嘢啊？雪櫃攞自己。 我自己攞啲嘢飲先。 好。 从你生化寿司好睇过《尸杀列车》， 多谢。 啱啱睇完戏翻嚟，即刻 提醒 你 ，Ray 中奖。 Hello， 陈丹大家好。 Hello， 未见过你喎，陈丹。 James 问大家跟剧本讲啫。White Tag Team 大家好。 喂 ，Hello。 Joseph Chen 探长啱啱回家，从港岛捧你场。 喂，多谢。 Jack Music MB 邓无色英雄好汉。William Chen 探长好，大家好。 人咁高。喂 ，Hello， 大家好。 张 Sir 好。Jack Music MB。邓无色、黄明志，抢你黄明志啊！抢你佢俾人拉咗几镬， 非 常旺。以前有个叫张慧仪，好似都 系马拉人。好身材啊，讲 啊。康命黄敏德喺泰国度出唱片。Jack Music MB， 邓无色杀出死亡塔，取消枪探长，你戴咗顶啲帽，型爆。 哦，未爆。 Jack Music MB， 邓无色应该系突击死亡塔 ，Radio Head Short。呢套印尼打仔片正 ，Ray Liu 招式又靓， 仗 做印度电影即使翻拍荷里活，但画面用色好靓。印度出名嗰几套电影几高水准，仗做系五名印度电影，即使到现在都咁中意翻拍。以前翻拍港产片，现在翻拍荷里活 ，Ray Liu 突击死亡塔。大量军用格斗技，正到皮。Samson 印度片净系睇过《美美情书》的 Lunch Box， 感觉都几好。Jack Music MB 邓无色唔单止特技，徐克对配乐都系咁。卢冠廷曾经新过 Ray Lee 泰国拍亲啲广告又系非常好创意，一个日本一个泰国。China Bill 许冠杰都系 How Benny 喺香港同共匪影业从来都系超缺乏自创。 系咯，哇！呢、這个黄百鸣同埋高志森嗰啲先系离谱啊！嗰啲咩《家有喜事》一九九几嗰啲咧，哇！真系离晒谱啊！一睇到你懵噶真系，尤其是你有睇《乌龙大机密》咧，一套啊比阿高志森抄十套嘅戏，即系啲桥分开嚟用嘅。 Jan 老氹 ，Jan Sir，Onisuka 六十四，大家好，大力水手789今晚灯光柔和，好 relax。汤曼冇讲过林洁英啊， 冇讲过，冇讲过，头先都冇啊，我讲紧嗰啲大佬啫嘛，即系头先答答先一位朋友，因为咧而家我头发咧个转个位咧，成日都瞓醒觉咧，因为干燥咧，好难处理啊。即虽然侧边啊剪过啊 ，OK 好易搞，但系个转咧，硬系唔长唔短咧，有轮长，所以要戴翻帽啦。咁咧呢顶帽咧讲出嚟咧就有啲历史嘅背景嘅。呢顶我第一顶买嘅帽嚟嘅，当时又系水土不服啊，即个发型咧，因为加州系啊唔系加美洲系硬水嘅，听讲。咁于是乎咧，我当年去到 New York 咧。就洗完个头之后呢，哇个头简直系疯，即系痴汗咁样啊，点整都整唔到。咁于是乎呢，即系出到街就有啲人以为我生意失败咁样呢，于是乎就喺一个嗰啲flip market 嗰度呢就买一顶帽。就好似都成40蚊美金。 Okay, 好呢顶最好睇。 卡食啊。 咁跟住呢就一个意大利嘅女人买嘅。咁咧，即系都系小生意咁样，即系人哋有呢啲摆档可以卖到呢啲。咁咧，至到而家咧，我都系觉得呢顶最靓咯。咁中间我买过好多顶帽噶，咁但系咧，哇！今日阿监制帮我揾到呢顶帽啊，好开心啊！有两年冇戴过呢顶帽啦，应该。咁啊，今日戴翻啦。咁啊，蓝洁英你识唔识佢哋其实？ 唔识。 OK， 系咪争一代两代咁？ 争几代啦？ 几代啲帽？我真系好靓， 好早出道， 真系坚靓个大佬。系咯，即系同埋咧，佢唔系嗰啲融资作品咧，靠化妆啊，靠整大只眼啊，喂，啲天生就靓嘅，真系冇得倾。 冇啊，张柏芝咁。 系咯，真系唔怪得知会有啲人想强奸佢。不过以我所知咧，强奸人唔系因为美色同埋性欲嘅，就因为嗰、那个权力欲啊。因为呢啲咁嘅靓女好硬净，唔肯同你瞓就唔肯噶啦嘛，连 flirt 都俾人同你 flirt 噶嘛。咁于是乎咧，就惹到，即系我估计啫。即系我目测，因为佢系一个已经硬净嘅人嚟噶嘛，咁于是乎咧，令到一啲好细个、好自卑嘅人，但系当你有权力嘅时候，就第一时间又会搞一啲好硬净、唔肯嗰啲咯。即系呢个系谂法心理学嚟嘅啫。咁所以咧，佢讲个故事咧，我一定信咯。我觉得佢一定唔系精神病咯，先至讲出呢啲嘢咯。就反而系因为佢受过一啲好重创嘅打击，而令到自己啊， 呢有可能啦。咁嗰阵时。 我食嗰次飯嘅，同嗰啲朋友，咁嗰時係大家都想即係傾下偈，即係譬如唔同啲，有嗰台都有唔同啲宗教人喺度，有啲基督教，可能佛教嘅，即係希望傾偈。嗰時未係太嚴重嘅時候嚟，咁嗰次食完飯之後，跟住都冇再見。跟住就新聞開始出，越出越多。即係佢喺街啊，見到佢啊，落播啊。 喂，我最奇怪咧就係咧，即係譬如個娛樂圈或者一個大市場，成日咧都對一啲藝人咧，少少下癖咧就放到好大。 Juicy 啊 嘛，我就好清楚嘅，因為咧有時咧，譬如我拍嘢，我想揾邊啲人。都未講已經話，呢個唔得嘅形象唔好咁樣。 好多呢啲傳聞㗎。係 唔係即係我講緊大市場，即係譬如你 PNG， 雖然我冇呢啲客啦，即係嗰類嘅客就好擔心啲人有啲咁多下癖嘅。哇！但係一個涉嫌強姦犯，雖然你未俾人未有證據咧，哇！但係入曬屋嘅喎，又賣臘腸，又賣餅，乜撚嘢都有份，即係嗰啲女人即係把關嗰啲咧，做 marketing 嗰啲，究竟你係咪食屎嘅大佬？即系唔系下癖啊？呢啲即系你大，即系好有理由相信佢。虽然佢唔系， 佢间公司冇定罪，买啲广告好似系， 唔系全部啩？你谂下几多代言人？即系香港，我谂有十个 brand 系揾佢嚟做广告。 咁呢系咪之前拍落噶？ 但系而家仲有嘅、啊，咁应该快 cut 啦，系嘛？ 咁但系好似呢单嘢喺香港嚟讲唔系好大件事，但喺国外大件事， 系咪？竟然？ 喺国内， 国内咁， 国内都喺微博都好多人传。 因为喺国内红啊嘛，而家 唔系，因为可应该系对爆呢单嘢嗰个人系国内人嚟嘅。 哦，嗰、那个 因 为国内 嘅、 model agent， 甚 至 model agent 系 爆嘅，我唔记得咩名啦，即 系 咁样咯。 系， 所以未而家唔知啊，未 唔系，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咧。 搞緊法律嘢啦嘛，好似 我意思就係話咧，即係嗰班做 marketing 嗰班女人咧，係咪傻噶大佬？ 所以咪就話影響唔到香港， 咪選擇性咯。尤其是女嗰啲，我覺得最 其實 唔係女啊，最近佢唔大， 唔係係廣告客或者係啲 brand 就係冇影響唔緊要，咪繼續。 我咪就係話佢 俾錢噶嘛， 我咪覺得咪就係佢哋雙重標準咯，即係有啲細聲嘅或者女仔，尤其是有少少下癖咧，就俾人抽廣告啊呢樣嗰樣。我但系，唉，都唔明嘅点嘅真系， 唔知佢开会点 judge 噶？ 系啊， 唔知啊， 但系惊咗有势力个样， 唔系佢要衡量咯，有啲可能而家又兴一样嘢叫 bad news 都系 news 啊嘛， 即系其实个社会本身就认可系咁样咯，其实 bad news 都系 news， 佢唔话认定我，总之都系 bad noise 都系 noise， 即系而家去到咁样， 咁又唔见佢阿 sa 嗰啲阿娇啊，定阿张柏芝嗰啲又系咁样对待？佢受害者嚟嘅，咪张柏芝同埋阿， 所以咪好奇怪咯。 阿 sa 嗰个阿娇即系黑帮啊嘛。 阿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嗰阵时陈冠希嗰阵时候， 又唔见佢有人咁样俾机会佢嘅， 系 即系又抽起晒佢哋嘅，即系我觉得有咩群众就有啲咩 policy 咯，我觉得。 我谂， 定系嗰啲人操纵咗咧？ 唔系，我谂嗰阵时真系有啲照片真嘅流咗出嚟。 系，咁但系 而家就冇 啊。 唔系，而家啊，啱佢 就系咯，即系觉得，唉，真系个世界少少嘢又放到好大，但有啲嘢又隐藏咗咁样咯。 Travis Sam 成龙食女系咪拍埋片俾啲兄弟睇？串阿吊家有 high 市系俾白痴港人睇噶。Joseph Chan 先生好怀念男人老狗Ray 月果啲港产贺岁片咪搞 Conman 系咪好咪嗰个啊？ 好矮嗰是但啦。喂，咁啊，成龙食女拍片俾兄弟睇，我未听过。但成龙嗱，我听噶咋？呢啲又系成家班喺非洲嘅时候亲自面对面话俾我听咧，话佢好正噶，大哥真系好益啲兄弟噶，约啲名人嚟。优惠呢就叫佢哋上登桥嗰度夹嘢㗎咁样。嗱我听埋㗎啫，我证明唔到嘅就係、是、有啲成家班嘅成员话俾我听㗎啫，就咁样囉。我唔知真定假，同埋幻想唔到，因为佢讲嗰个人我系唔敢幻想。即係被食嗰、那个或者互相食啦，都系好出名嘅。几个开心啊。咁 男欢女爱，大家出名好兴奋噶嘛， 嗯， 即系同出名嗰啲人做兴奋啲嘅，即系天然嘅春药嚟嘅。咁当两个都咁出名嘅时候，哇，噼里啪啦放烟花咁，即系连成家班都唔开心嘅呢啲真系。 Conman 佢有少少股份 ，Conman 有风险嘅会火烧连环船，横看到迟咗上嚟。 哦，唔系。喂 ，Conman 咧，我谂你又真系咧，即系新听众嚟，我相信。咁咧都循例讲一次咧，即系如果你哋答，即系同我倾偈咧，如果你唔系 complete sentence 咁成句讲出嚟咧，我真系唔知道你讲紧边样，因为咧我都会随刻咁咧啲话题转得好快嘅，我都系一个网台嘅毒药嚟嘅。咁所以咧，麻烦你又帮帮手，即系假如你想有啲嘢发表咧，就希望成句讲啦，因为我唔知道。我头先你话佢有小股份，我可能系曾志伟啦，要估啦。有风，诶、哎，屌讲曾志伟添，唔紧要啦。有风险嘅会火烧连环船，系咪讲你讲公司咧？即系我都知道呢个 conversation 咧，就好似大家 WhatsApp 咁，但系咧问题咧，我以一敌十咁样又好难知道晒大家即时讲乜嘅，我即刻捞唔到先啦，起码。咁同埋讲顶大早讲港产片咧，即系觉得港产片就系、是。讲緊廿年前呢就惯咗食大茶饭㗎啦、即係拍春呢爆梗係发达啦，唔爆都有返咁上下收入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就真係好难啦。 好难。 咁所以呢我特别致敬呢向阿赌 Sir 嗰啲呢，即係佢咁嘅情况佢用佢特别嘅方法，可能用啲好悭钱呀、或者用啲唔係咁咁巨嘅声嘅方法。我好欣赏喎。 佢喺最低潮期嘅时候佢同我讲嗰时食饭都话同埋啲摄影师倾偈。咪就係槍火同埋 PDU， 係，因為佢真係體驗到一樣嘢就係、是，喂，佢要揾一啲真係中意做戲或者真係做得好嗰啲，唔理你有冇成就，都繼續呢個 business， 繼續呢個 industry 添啊，可以話，係咯，即係呢個，即係覺得好難嘅。你諗下好多撲街，你見眼見嘅電影低潮嘅時候走曬炒樓房地產啊，喂，你問題你唔係生存唔到，你係想發達啫嘛，即係慣咗拍屎出嚟都發達，即係覺得賀歲片嗰扎咧，哇，你拍乜都發達嘅嗰陣時，喂，一旦令到你發唔到達，就去偷下拐騙咯，即係做房地產啊，同大陸合作做生意啊咁樣，我見到很多呢啲人嘅喎，咁但係至到而家又想拍翻片嘅時候， 佢好尊重劇本 咯，哦係，咁我呢個我唔知， 佢譬如我家輝同佢夾就係、是佢寫完，馬家輝嗰組人，馬家輝出咗稿啦，咁跟住攞劇本，咁跟住，因為其實佢一種，佢哋都係一種半即興嘅、半創作嘅做法嚟噶嘛，即係有啲時大橋係咁樣，但係中間嘅細節其實一路都係一路標緊，一路標緊咁樣，即係建設緊、建立緊。咁咧，佢就攞完劇本，跟住就開始即時分鏡，即自己做，一拍佢。一個字都唔改， 係哇，好難得喎、啊，真係。 佢係， 即係佢其實有嗰種電影工業嘅， 即係就算佢有時有意見，佢有時有意見，咦？呢度會唔會咁樣又冇乜嘢？跟住可能佢哋創作組嗰邊嘅話，唔係，因為咧就我哋係想咁樣，咁得咯，咁你 咁樣未？ 你哋咁樣，咁樣咪拍咯， 咁樣咪協同效應咯，因為嗰啲係專係。播个剧嘅，人哋个谂法嘅嘛，即系起码尊重佢人嘅谂法， 精神咯， 就唔系好似徐克咁咧。 其实呢个系，就算我哋学院，我哋都学呢样嘢，都系咁样。 喂，你作为一个企业或者工业咧，你必须系咁样嘅。 同埋都成日都讲，即系如果你想拍电影做导演，你一定要识得去睇剧本、judge 剧本，最好系写埋剧本，即系呢个能力。 即系你知道运作啊嘛。 系啊， 即系所以我嘅 conclusion 我噶唔系你啊，我觉得徐克真系谂得虚名啊，简直系 呢个，譬如阿赌讲都话系咯，佢啊，睇我想讲咩咧，谂断咗先。 Sorry， 赌 Sir 都即系佢会系系咯，系我啱想，我其实我脑系捞紧一啲，即系佢低潮期拍嗰啲电影。即係有我有時都問嘅咧，就係、是、拍開戲問翻啲舊時啲，唔係跟開佢，因為其實佢嗰組燈光師啊、攝影師都係跟咗好多年。 係。 咁啊，依期拍戲，我哋成日都喺度啊，我哋又食飯嘅時候咧，啊，我哋又回顧香港電影30年嗰啲嗰個變化嗰啲咁嘅嘢，咁樣啊，有時我咪問下佢哋，其實點樣組成？譬如好似 PDU 咁。PDU 我話喂，你 top line 咁，即係我諗哇，咦，其實都好煩嘅喎，要打咁多 top line， 要落高台， 睇景要樓底高啦，起碼 啊，睇景樓底高，要落高台，係咪要落高台，定係喺某啲大廈啲窗新置地出嚟乜嘢？ 最方便就係、是。 都唔可以咁多個 crane 㗎嗰陣時你就話低成本。 我見過呢就係拉一條 wire， 就喺中間度落，即係兩個 crane 中間可以掛燈籠咁樣。 原來唔 係。我睇西片啊，即係嗰啲。 正式做就係咁啦。原來唔係。就係咩呢，嗱呢個可以講㗎，我哋都唔介意。嗰陣時真係搏命，同埋呢就係好冇錢。唯一樣嘢呢就真係搵嗰啲升降車，即係一個啫，即係人哋整電燈嗰啲。 即係影下唐英年屋企嗰啲啊， 嗰啲啊，成支燈你知嗰啲成千火噶啦，佢出嚟 嗰 下 唔 止啊嘛，兩 K 嘅，十二 K 嗰啲， 都十二 K 嘅話，你熟啲啦，係啦，係啦，拜咯，十二 K， 揀咗條街啦，開始入夜前啦，就開始吊上條街度，咪吊上個街燈上面 個 level， 直頭綁喺條街燈個位， 哦、即係收翻 嘅 crane。 咁所以那個位咪好準咯，你見到好靚咯，好似一個距離，好似 match 咯。因為其實我邊有咁多錢去搞高台啊，咁多支 crane 嘛。 啊，所以佢 全部就係爬上去㗎。我喂哇，好多我喂好重㗎喎，唔同而家啲 LED 喎，大佬。哇、哦，系啊， 同埋冧一牛、 啊。每种完咗，尽快一拍完，天开始光啦，拍唔到啦，跟住逐支咁样插翻出嚟。我嗰阵时有冇系咪申请晒啊？我话梗系冇啦。支持电影讲啊，即系边有噶？ 系嗰阵时咪同埋嗰啲。 但系好笑喎、啊，你譬如你到香港。嗰啲即係佢哋都好供應到上，即係嗰個貢獻啊咁樣。其實即係有時你政府諗下，你哋醜唔醜唔醜？即係你醜唔醜？你哋有冇？你哋有幾多支持過阿島 Sir？ 冇厚面皮 嘅。有冇支持？有幾多支持？而家佢繼續幫緊，中間有個時間我哋拍緊嘅時候，佢點都要飛翻去開一次會。因為之前應承咗，就係新浪潮。嗰、那個有一個新鼓勵啲新進導演， 先浪潮， 先浪潮係啊，先浪潮嗰啲佢咪又撲翻去 ，OK， 即係咁噶， 係，咁即係嗰陣時， 即係為即係出力， 係，你知唔知譬如頭先阿張 Sir 講打燈咧，即係介紹大家咧，即係呢個必定要講一個創舉嚟， 係， 你有冇睇 Django 啊？ Django 嗰、那個 黑人同埋嗰個德國醫生嗰個故事、，Tarantino 嘅戲嚟嘅。 Tarantino 即係咁解放咗個喺個莊園嗰度解放咗，即係買斷其中一個黑奴，就幫佢做嘢嘅。咁咧嗰佢咧有一個講三 K 黨嘅、有一場，就夜晚黑咧就嗰集三 K 黨出去做嘢嘅時候咧，嗰度有成我谂50匹马咯，50匹人马，就喺到个荒野嗰度集合嘅，揸啲火把咁样。咁咧嗰个系夜景嚟，好明显。咁咧，但系拍出嚟我睇戏嗰阵咧，哇，点样打灯嘅咧？即系直头系有个 top light 系好 soft 嘅， 系 啲灯全即系光全部喺度嚟嘅，但系揸火把骑马，即系个 layering 好劲嘅，即系每个人。都睇到，即係成班人衝過嚟嘅時候，每個人都有個頂光啦。咁但係腳咧就變咗剪影啦，因為遠處嗰啲，即係點打嘅咧？野外喎，又唔係廠，又唔係特技。 直升機， 我估直升機點會打到咁大範圍啊？50匹人馬喎，佢範圍好大喎，可能一匹匹都有我記得。咁咧，跟住咧，我諗咗好耐啊，點打都打，咁係咪 CG 嚟㗎？成場我諗唔通，但係唔知有機會睇到個 making of 嘅劇照咧。哇！原來佢揾啲超高嗰啲起重機咧，喺四邊舉大一個好重嘅臂，掹佢一塊車有好多格嘅一塊好大嘅布，仲有幾張十幾 K 嚼落個布度，即係變咗一嚿雲。 反光啦， 變咗一嚿 雲啦。即係總之就燈就嚼落佢吊起嗰啲布， 咁嗰啲布就好似月光咁样，散啲光， 好似云咁样，一嚿云发光。哦、哇，聪明！咁大场戏都可以咁打灯， 咁聪明， 都劲到爆喎，真系。咁大家睇翻个场戏咧，真系。 所以呢啲真系，其实电影幕后一定要识科学、物理学， 系 呢啲咪系呢啲嘢。 系，即系以前都好多人拍过夜晚嘅，但系好多时咧都系黑麻麻斗遮。嗱，我见到香港拍古装夜戏。就真係睇完就辛苦啦，即係講緊九十年代啊，不停咁要噴煙放煙，喂，唔係晚晚都咁大霧，唔係周圍都咁多煙㗎，即係嗰陣時啊，徐克嗰啲尤其是 over 曬嘅啲煙多到，又要遮瓦也啦， 遮瓦也反燈， 又要 令到有層次， 遮啲 KFA 嗰啲演技啦，因為葉問就戇鳩仔啦，又背光啊，即係總之用好多方法咧就。我覺得當時我就覺得咧，哇乜人哋拍戲老千嚟喎，不停咁樣咧掩蓋自己嗰啲 excuse 咧，但佢又以為觀眾睇唔到喎，即係我覺得嗰陣時真係好差嘅。我唔明點解港產片賣咁多錢，即係同個 quality 根本就冇關嘅。咁咧跟住就係、是、遠處啊近啊都係黑麻麻咁樣啦，成日都咁就係靠面同嗰陣煙咧，就令到成個畫面係有翻咁上下光度咯。係 啊， 嗱，譬如我而家打呢個燈咧。你睇下後面嗰啲好黑嘅地方咧，呢啲位咧，因為對面一層樓冇反光嘛，咁所以好黑啦。咁即係如果大場面嘅時候咧，得翻呢啲光咧，咁咪好 lonely 咯，淨係得即係 contrast 好高咯。但係而家我呢個玻璃，假如係磨砂玻璃嘅話，咁咪成個畫面好似光咗咁咯。咁但係咧，即係拍戲你唔可以場場戲都。霍咗咁樣光㗎嘛，即係我以前劇照好覺嘅，有啲呢話試戲嗰陣影嘅，嘩啲相嘅 quality 好高嘅，原因係未放煙，但一放咗煙呢就成張相就渣晒㗎喇，咁就用我通常都係用冇煙嗰啲嘅，咁但係出到街呢全部都用有煙嗰啲嘅，因為又有遮歪呀呢樣遮嗰樣遮， 冇計， 即係就係香港戲就咁樣組成嘅嗰陣時，因為我嗰陣時會走入去影劇照呢，我對電影嘅好大興趣，尤其是港產片，我想睇啊，點解拍得咁渣嘅？即係想知道佢哋點解？喂，你又話套片又話有過千萬拍，又話呢樣嗰樣。後來拍完之後， 但都係 over 噶，其實 個 conclusion 咧就係成本嗰度咯。 呢個係啦，依家嚟啦，片酬啦， 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唉，唔怪之香港片咁渣啦，成日話自己東方荷里活，即係不知所謂，即係唔照下鏡嘅。喂，嗰陣時雖然冇 YouTube 啫，但睇明珠台930都好多好嘢啊，大佬。 我諗譬如。即系，譬如你话取癫咁样，但其实有一样嘢咧，我就知道嘅就 系， 帮我讲翻两句咧，就系、是、其实好多套戏咧 ，over 咗咧，佢自己暗黑自己啲， 因为学黑泽明啊嘛要， 我呢个唔知道，因为即系 黑泽明嗰啲先例， 即系佢会肯定嘅， 哦 ，OK， 佢即系老实唔俾噶啦，冇噶啦， 系 唔得，咁样唔到，唔到效果， 老婆做制片噶嘛，做策划噶嘛， 前妻 即系阿施南生 啊。 咁佢为一位搞掂就得㗎啦，其实我估啫。 唔啱啊，佢自己肯腾返。 佢离咗婚咩？ 离咗婚好耐囉，扮卖晒囉。 OK， 係囉，咁係囉，即係我觉得又系浪得虚名嘅，即係成个八九十年代呢我觉得大家有感情睇嗰啲戏影响力大有娱乐性呢样嘢我系唔会 challenge 嘅。但问题啲观众嘅水平低先可以令到佢会有咁嘅成就囉，因为同时全世界包括当时同时间日本嘅片都拍得好香港片啦。你睇返啲碟你就知 㗎。好早囉日本已经。 即日本嗰啲严谨认真可能係真係唔够香港片咁有娱乐性都唔定。因为肤浅㗎嘛大佬。 日本一早你諗下黑泽明嗰时候。 嗯。 我哋今次倾偈都成日都讲返黑泽明。你睇返黑泽明嘅时候。 嗰度蜘蛛巢城。 嗰 个蜘蛛巢城。哇真係劲到呢。 黑白片啊。啲美術，一嚟黑澤明係美術佬啊，畫嘢噶嘛。喂，佢哋黑白片，佢哋選用嘅彩顏色各樣，你睇翻佢博物館嗰啲，佢色彩係好講究 的。佢係玩 contrast 咯， 係啊。 佢點解都要打顏色呢？原因就係佢哋係玩 filter 啊嘛。即係嗱，如果大家曬過黑白相咧，都了解用顏色 filter 有咩用處啦。譬如紅色 filter、黃色 filter。佢就係要嗰啲你中嘅，譬如你塊面同埋口唇， 係啊， 個 contrast 要高啲嘅。我唔係查黑你個口唇喎，我用個黃色 filter 已經可以令到你好出嘅咯喎。 係啊， 又或者調翻轉， 係啊， 我想你個口唇好白嘅，白滑極都唔夠，因為滑落去同埋你拍出嚟兩回事。 唔同， 即係要大家影黑白相咧，你知道嗰個灰色 個重要性你就知點樣玩法啦。咁但係香港黑白片時代就真係亂鳩咁嚟，老實講，即係除咗龍江之外咧，其他啲都係鳩拍嘅。我咁樣講，即係技術方面啊， 技術方面， 即係喺劇情我唔 challenge， 因為我唔識，即係我唔知點樣， 好難 judge 嘅。 係啦，因為都有好戲， 但係技術方面係即係講電影咁嚟講。就真係龍江， 係啊，即係係得龍江係，我覺得本嚟 睇佢啲恐，佢啲驚慄片咧係驚嘅， 係，同埋佢吸收外國嘅嘢，可能好早， 佢最早佢嗰班嚟㗎啦。 但係咧，邵逸夫咧， 呢個唔滿式吸白片咪佢拍咯。 嗱，邵逸夫咧，我覺得佢咧就消極得嚟，又好積極地咧，就索性揾日本導演嚟香港拍，所以咧某啲戲咧，你睇翻remaster 嘅 DVD 咧，喂，好嘢嚟㗎原來。但點解細個要喺戲院睇咁核突咧？啲片原因就係咧個 copy 又係唔認真啦，戲院個熒光幕又唔認真啦，即係好污糟又唔睇啦， 有黑點， 同埋直頭係唔夠光都有啦以前，同埋咧追長數夾硬 speed up 嗰條片都夠膽死嘅。 我依個經常 即係香港人 點解會變咗雞仔聲？ 乜都做得出嘅真係， 而家雞仔聲 咁就係冇嚟認真 professional 係啦。咁即係成日都即係香港人成日啲，尤其是而家啲廢佬咧，成日都眷戀。哇！獅子山精神啊，以前啊，有咩都夠啱死，同埋唔理個 quality， 自己麻醉自己，成日話自己係東方荷里活。喂，你估你影響力大就係代表你啲 quality 好咩？從來唔係喎。 係 點解 個市場啫？ 係啦，點解你咁影響力咧？又講多次啦，因為當時韓國又係軍管， 係啊，未開始啊， 好多禁止，成個亞洲。是除了日本之外全亞洲都沒有香港那麼自由的，香港拍什麼都可以，台灣又有很多政治因素，大陸又不用講什麼，泰國、馬拉全部都是很落後的，政治很不穩定的， 最自由你拍什麼都可 以，因為香港有英國人看場，你拍什麼都可以，人家敗咯， 你就算英國他都有七十年代尾啊，都有好多電影 係 英國佬都提及住，有啲題材都唔可以亂拍㗎。 但係少數啊嘛， 少數咯， 係啊， 係咯， 即係你胡福嗰啲已經好大膽㗎啦，嗰陣時即係講蘇聯喎，大佬，我第一次見到中國香港嘅電影係咁有國際視野喎。但係睇完套嘅人啊，唔係得一場係講佢阿喬啊，定唔知邊個個機師頭昏咗、頭暈咗，跟住即係原來 gimmick 嚟嘅，即係嗱嗰陣時都唔可以唔讚嘅。 即係起碼佢國際 視野嚟做一個 gimmick， 都係一個叫行第一步啦。咁所以即係咁樣公道啲啦，我覺得，因為大家成日都眷戀香港以前有幾好幾好幾好，但其實 好彩咯。佢有幾班人㗎嘛，有一班譬如白金星降機嗰邊 張國明， 仲有胡福咧。 胡福就好似係。新浪潮导演嚟嘅，谭家明啊， 谭家明嗰啲咯， 即系嗰班人咯，我唔 exact 知唔知啊？如果大家有心水清嘅睇题细佬啊，真系 谭家明咪，即系其实我好中意睇佢哋。 咩谭家明梗系好睇啦，啲人成日 话 黄家卫， 但系学你话真就系因为个观众群啊， 系啲水平问题， 保留唔到呢啲好导演。 啲人成日话呢个高佬啊，即系黄家卫点样劲点样劲。喂，你睇咗谭家明先讲啦，佢抄谭家明啲嘢，但系换咗啲靓嘅演员。 加好马林， 系咯，即系我唔系话阿高佬，即系阿黄家卫唔好，但系我觉得太过 over 咗，即系大家讲得，即系如果你觉得佢好，你冇理由唔走去睇睇阿谭家明拍啲咩啊，大佬。阿梁宝智系跳夫， 阿梁宝智系啊， 梁宝智好笑，我记得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咧，佢嚟探班啊， 佢成班喺外国度影翻嚟。 佢嚟探班，我哋嗰陣時喺高樹林啊，即係而家拆咗啦，即係烏雞沙附近有高樹林拍。咁咧有個副導唔識梁寶智喎，嗰條傻佬佢走啦， 佢一個好似傻佬。 跟住咧嗰啲， 點解唔佢副導演都唔識佢？ 好後生㗎咋，唔係佢嚟探班，佢唔係 探班。 跟住啊，施南生闹，你唔识佢 Pooch 定唔知咩？你唔识佢，因为大导演嚟嘅，咁啊 ，sorry， 咁 佢好鬼流落， 系啊，又流晒须咁样行下行下咁样咧，唔知度度咩咁样咧，真系好笑。因为嗰阵时咧，好赶嗰啲戏，咁成日就揾第二啲导演嚟探班，原因咧就系想喂而家场俾你拍啦，即系想分工。就是他来倾偈，因为你专登请唔到，有啲胡金铨都嚟过一场半场，大场面 兵马嗰啲戏，即系嗰阵时个戏系发展到咧，即系好即系要拍唔切啊，又要赶住个期啊，即系嗰阵时都见到好多呢啲情况、因为嗰阵时即系唔系讲笑，唔知点解好彩定唔好彩入咗金公主帮我哋拍、我接亲咗都系大片嚟嘅。即系未接过细戏嘅，当时即系同我嘅技术系冇关嘅。即系 金公主都好少细戏 咯，系好少噶。嗰阵时食住真系成 发晒达咁样，咁即系子公司咁就 系啊。咁所以即系嗰阵时见到嘅嘢真系好多咯，嗰几年。 但喺佢哋嗰个年代嚟讲，譬如《英雄本色》已经算系低不值。 系啊，估唔到爆到咁啫嘛，其实。我不过我《英雄本色》之后先入去嘅。 我《英雄本色》之后。 啱啱之后。OK， 睇听留言， 听留言。 Alex Chandler， 各位好，难得有机会听 来。多谢。 Comment 估唔到你转数都好快、哦。青云帅女家辉嘅神探真系神剧，青云帅真系一个编剧家。青云帅到上纪录片话 ，P T U 拍咗 3年， 用黑布遮每个街灯，再挂自己嘅舞台灯。张做到上系唯一我睇导演而入场的香港导演。青云帅塔伦天奴，青云帅有迪卡比奥 ，Man Boo 感情歌你好。小龙呢系女 ，Rain Immersion， 我同老婆系上个礼拜喺清水湾正基同你打过招呼 ，Travis Sam 所以咪要夜晚拍，贪条 金银 ，Friend 住我喜欢井上梅次架歌舞片 ，B B 住 其实 片黑白长缝身都好好噶 ，B B 住梁普志跳灰， 啊 OK， 咦177人啊，好似多咗少少，喂咁讲电影咧，我谂就系、譬如我哋讲紧嗰啲嘢，譬如。都好舊嘅事啦，咁你有冇最近電影圈或者最近個消息或者個風氣係點咧？即具體啲講，譬如以前我講翻好馬虎嘅或者好偷雞嘅，而家會唔會有改善咧？ 我覺得喺咁國內都拍，香港我就唔知道。咁、國內其實嗰個電影嗰個專業就會好咗啲。 其实关唔关人数、人手嘅事？ 人数啦，同埋整嗰个成个成本咯。 嗯，因为你睇大陆啲剧咧， 成本好， 尤其是拍古装咧，你真系唔可以唔服佢。 系啊， 即系靓到咧， 钱嚟噶。 即系下下同即系，我唔明点解咧，仲有人睇香港嘅古装剧嘅，即系咪焗住睇咧？你 即系惯咗啫，有啲都冇睇。 你睇下啲服装咧，已经输晒啦，大佬。人哋讲秦朝有秦朝嘅衫。 同埋你就算有好多服装都系香港人嚟㗎、做嗰班。 对。 只不过佢哋有钱做。 喔、但系。 同冇钱 做。但系而家服装真系要做 research 㗎喎。 做佢哋都做㗎。 即系香港唔系服装间攞 嘅。如果你 CVB 嗰啲就系因为系佢哋冇 budget 㗎嘛。 对。 所以咪有做出嚟嘅有局限囉。 对。 即系咁囉。而家国内嘅话有资源有资金。有個成本好咗，咁佢哋咪可以發揮到咯，啲 designer 可以發揮到。 咁你覺得咧嗰、那個創作重要啲啊？因為嗰個追源索始嗰、那個，譬如講服裝， 兩邊嘅，即係譬如國內都有曾我睇過啲短片，即係佢哋都一啲 designer 佢哋講嘅，即係佢哋都喺度攬得好緊要嘅。即雖然話而家大家睇幾好似我哋話齋靚咗啊乜，但其實咧。就冇，佢就係講嗰個追源索始嗰個問題，即係佢就話太冇做資料搜集啦。咁呢個咧， 我上面都係自己覺得冇。 係啊， 咁但係俾香港佢唔使睇嘅咯，真係。 佢係一定佢哋，佢哋點解佢哋就佢哋都有講啊？係舊 呢啲咁嘅浮仔， 唔係浮仔，係舊時嗰個年代佢整個，因為係香港亦都影響當早年嘅 大陸啊嘛。 咁所以變咗係因為嗰個電視劇。等大家覺得慣咗，好似嗰一種古裝係必然。但其實而家有啲我見到佢開始變㗎啦。但係咧，嗰、那個 designer 講嘅就係變好咗、美麗咗。但係追源索始嗰樣嘢就少咗。即係根本上你可以佢話點解有啲衫係喺個戲裏面係宋朝戲可以混雜到比佢早幾個朝代。是一啲唔係平民百姓嘅衫喎，係一啲官 員， 咁嗰啲係更加會嚴謹，應該係要嚴謹啲㗎嘛。佢話呢啲呢就佢話哇睇到即刻想訂電視，佢都咁講。 喂同埋我覺得 咁如果但係有一批新嘅開始呢就係、 佢哋開始追源索始，又有一班又開始啦、嗯。但係咧，因為如果喺國內嘅市場就係太多啦，即係好多戲開啊。其實佢哋嘅 designer 喺幕後嘅 designer 係唔足夠人才，唔、 哦 okay, 足夠人才， 即係又變翻服裝間 嘅。就算香港嗰班過曬去，都有一班都唔夠。 喂，同埋你估香港夠人有幾多服裝師咧？有研究顏色嘅咧？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見到好古裝嘅成。佢哋用啲顏色咧係唔 make sense 嘅原因咧就係、 是，因為嗰啲色當年係冇 嘅。係啦，因為去到清朝或者明朝咧，即係好多東北嗰邊。 呢啲咪冇追完索 朝。係啊，東北嗰邊咧，其實好多礦石，好、哦、多礦物嘅，即係好鮮嘅藍色，佢哋先有嘅。 係啦， 但係南方或者 嗰啲後河南啊，有 係啦，東面冇噶嘛。係啊，當時嗰啲係好弱嘅族嚟噶嘛，當時即係再早啲嘅時候。咁但係而家我睇翻再早啲咪秦朝， 佢哋已經冇理 呢樣嘢。只好識咗一班 人，咪就係頭先你 根本又唔識咗一班人。同埋你就算你見啲廟咧，即中國人就係、是、可能營養唔夠咧，色盲啊。佢認為呢個係河南同埋嗰只淺藍冇分別嘅，或者嗱呢、這個蛙虎咁講。但係你日本嘅奈良，睇下人哋模仿唐朝嘅紙嘅顏色，同、埋今時今日。蕭正比文革蕭正比國歷代蕭正嗰啲嘅紙設計可能一樣，但係點解你睇幅相落去，人哋順眼咁多嘅咧？如果中國嗰啲哇特特馬騮馬騮戲咁嘅咧，原因就係咧，所有嘅中國剩翻嘅古蹟都係有到紅色喎，將佢中意，即係將有鮮紅色嘅成間紙，同埋咧佢油一層油上去咧。又唔刮甩底下嗰啲，即係 renew 嘅時候咧，即係翻身又唔走去油，又唔刮甩佢又照油，所以啲紋咧得啲油紋啦，同埋冇個原木嘅色啦，同埋以前根本就冇嗰啲油噶嘛，古代。咁但係點解你睇落去？ 因為有啲古裝就係慳皮，咁所以 唔係古裝啊，景點都係啊。 景點係咯，景點都係慳皮，同埋就係、是、哦大路係咁啊， 我 都係 冇常識嘅。 冇啊！嗰啲唔會去考究， 即係真係考究嗰啲，可能俾人剁曬手指啊！ 你真係你唔出奇啊！咁你真係如果真係有考究嘅話，你見到有某一啲嘅影城， 係 都係唔係因為嗰個影城本身去做，係因為人哋拍嗰套戲，佢哋考究，先至幫你遊遊咗，因為佢哋再層次過噶嘛。 就算。 即係咁嗰個陳志遠咧，咁佢哋就唔會啊嘛，除非有下一套係咁樣。 就算智聯政院咧，其實喺香港嚟講，首屈一指嘅仿唐嘅建築。 仿唐咯，係啊。 但係佢都遊到啲幽靈，即係都係。 佢咪因為保護？ 咁人哋內梁，內梁唔使保護嘅咩？ 冇咁潮，冇香港咁潮騷啊！ 內梁可能係嘅。但 係、這個、 你仿唐，你諗下辦法啊，大佬！仲有啲納米科技令到佢唔會咁靚噶。 嗰陣時冇嘛，最初。 咁而家有啦啩？即係呢啲唔係 excuse 嚟嘅，係你嘅要求。 落曬袋咯。 你個要求嘅問題啫嘛，落曬袋有一件事啦。咁所以咧，真係好核突嘅。即係點解香港人成日都羨慕日本咩都好咧？喂，但係你羨慕得嚟，你自己又唔做 嘅 喎。 唔係，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即係由讀書到入呢個圈，成日聽到一樣嘢就係。好多人羨慕荷里活，即係拍到咩戲，日本有啲咩可以做到。 但到你自己嗰陣。 但係咧，其實我心諗，其實我哋可以有能力做到，因為我有諗過，其實大家都好 fair 啫。雖然可能膚色各樣唔同，但係其實喺能力上唔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嗯。其實就係嗰、那個 思考、 個取捨、個價值觀咯。即係有時我見到嘅就係、是、啊，點解咧？其實我哋可以係好好。即睇齊啊，或者係各自各精彩嘅。咁點解我哋淨係罵人哋好，但係到到自己落手就一退到自己落手就 好 啦，唔覺噶啦， 覺得觀眾 爽 啦，啲觀眾 得 噶啦，識噶，快啦咁樣。 咁你就會知道係觀眾養到佢哋咁啊，定係佢哋冇帶領觀眾咧？我覺得兩面都有， 兩兄弟。 系啊， 咁同埋仲有嗱，你有艺术层面或者 唔多人都有， 或者文化层面咧，点解日本人又炸个珍珠港啊？咁美国人又夹硬强奸日本嘅军事要买佢嘢啊？即系互相系一个咁嘅关系底下，但系点解人哋喺文化层面系互相尊重到一个程度咧？你睇下日本有啲嘢喺战后劲过美国嘅，美国啲人真系走去。 潮聖嘅喎。你睇下譬如 YMO， 全美國都冇人玩過音樂，得德國一隊 Kraftwerk， 跟但美國人就會好崇拜佢嘅喎。咁調翻轉，日本就俾人完全爭炸啦。 所以其實就係你有冇？即係剩低落嚟，或者花你嘅時間去做好自己嗰個 work。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係咩呢？就係話中國去到而家都用手撕日本鬼子嘅，即係你不單止冇交流，淨係羨慕單方面都有侵人哋一拳，但係自己又學唔到嗰啲嘢。但係咧，仲係諗下下咧，有需要嘅時候又拱出嚟手撕日本鬼子啊，美帝又點點小日本鬼子又點點點啊，喂！你即係欠缺嗰一種，你真係服人哋嗰啲嘢啊嘛！你我服你啲電影，唔係要我服你嘅軍人主義啊嘛！即係中國人點解佢咁低能，分唔開呢兩樣嘢？ 佢去到比例上，即係譬如而家佢呢啲喺為數嘅企業家就唔多咯個比例。即係譬如而家我識咗一個就係佢哋真係嘅默默地做嘅，根本上而家佢哋出產嘅，譬如類似一啲。好功能性強嘅電筒啊，嗰啲嘢咧，已經係即係佢哋個牌子嚟嘅，就係直頭連德國都訂翻佢哋轉頭用。 其實個， 但係呢啲我話咧，呢啲咁嘅企業家喺國內講個比例係少。 唔係，其實個原因咧就係佢抄人哋嗰間廠，嗰間廠已經執咗粒啦。 咁啊，唔係嘅，佢 original。 唔係，以我所知，佢點會 original 啫？佢邊有啲技術啫？以前。原因就係佢個競爭者都執咗粒啊嘛，因為呢個係一個宿命嚟嘅，有好多攝影器材咧，都係因為佢以前幫人代工，其實講到問都係鬼佬好 cheap， 想賺到盡就揾咗大陸代工，將最好嘅就俾咗啲廠商， 技術就俾咗佢啦。 咁跟住咧，佢又 clone 咗你啲嘢啦，合唔合法都好，咁於是乎令到喺個 market 度咧，佢有競爭力個 original。係 啊，嗱呢個所以佢哋有資源發展， 呢個係自作業嚟嘅。咁所以咧，我就絕對唔贊成中國係有發明嘅。所有嘢都系差人嘅，但系咧佢争气嗰啲就系你讲嗰啲啦， 系啦争气咯 ，DJI 再做 好争气啦，例如有啲譬如我上次讲嘅神牛嗰个闪光灯啦，因为佢个对手已经俾佢整死咗啦，咁所以个 R&D 嘅责任咧就去翻喺佢度，咁佢又愿意孭嘅，咁呢个将来中国企业咪就 系 靠呢啲人咯，即系呢个循环不息嚟嘅，即系你再将个版图放翻大啲，佢系冇错噶。日本未何尝唔系咁？日本当年都系代工嘅，即系好多美国厂，但系日本好早已经觉得创作 系 好重要啊嘛。 系 咁，日本仔又中意抄嘢。 好简单啫嘛，你譬如头先讲，你讲美国、日本咁样，喂，美国都睇龙珠啦， 系啊， 但系佢哋有几多白人睇龙虎门啊？ 呢個咪就係講你個水平嘅問題 咯， 即係人哋其實美國 做翻好嗰樣， 係啦，美國同日本嗰啲觀眾都係崇， 即係香港嗰時咧就夠醜， 係 我榮華富貴 OK 啦， 就眼就睇到 冇關係， 佢淨係睇到前面粒蘿蔔咯，個遠景嗰個蘿蔔田咪睇唔到咯，係 啊， 即係中國人就係咁噶啦，即係總之自己搞掂咗，即係你講翻政治層面亦都係啦，即係嗰啲既得利益者上曬岸嗰啲，喂，屌你搞亂嘅事， 同埋嗰喺佢哋嗰陣時嚟講，哇！啲樓唔係好貴嘅啫喎，而家就話為層樓又焗住啦。但係嗰陣時佢哋嗰啲，佢哋擘開買條街買層樓，幾棟樓嗰啲嚟嘅喎。但都係咁，咁就你就知道嗰種， 哇死啦！十二點半又過咗，我讀埋大家嘅留言，我都要撇啦，睇下剩翻幾多 data 先。咦？但係都幾上算，哇！撲街啦～而家咁样啦，由18G 至到21G， 甚至10G 就3G 啦，冇咗，好快就完埋啦。好，读埋呢个就要闪啦。 即系3G 一个节目到。 系啊，3G 一个节目即系大概40几蚊。 即系张卡40几蚊。 即系张卡60蚊，3G， 5G 啊嘛，3G 即系，即系40几蚊咯。真系昂贵啊 ！Sharon 177 watching Frank 赵萧芳芳导演嘅片都几好。BB2 大陆剧用56年写歌剧本，美术揾香港顶级大师做，摄影都好劲。Frank 赵匪片好多睇到，作九如心爱吃糖简直系无耻之作。 威 劣以前亚洲电视 火 啲古装剧，不论唐宋元明朝代，都系用同一套衫，真系 老 少 会睇唔到。 唔知以为个个都喺时光下。 BB2 就算大陆剧、大陆片好多内容都好安九，但系无可否认，人哋安九到极点都冇现在港产出品咁安咯。 李 月、陈豪、仲卿家立刻同朕 check 下，李月首撕日本鬼子，然后再用姿势搞左轮，一粒子弹打落一架零式战机。Frank 少严谨创作要花时间专注汗水，知乃人不论中港台懒惰低下。国民性只懂受成果，不肯花汗水制造成果。总之话换呢单嚟， 都唔系啊！咁而家大陆嗰啲剧，起码都先你一步啊， 一啲啲啦， 唔系有参差嘅，但系即系证明嗰啲人系有啲人系有 vision 噶嘛，真系 有 要求。 我识嗰班有一班系。 BB2 探长，你唔会啦，中共同台湾都同样领导层都崇拜日本，陆政权只不过唔想啲泛民崇拜日本仔啫。日本领导层冇惊过中共，可以睇下科长岛耕作。 OK， 喂，好啦，咁啊，我仲要做多少少嘢，我先至走，所以咧，又咁贵啦个节目，即系好高成本嘅，原来做节目都今日先至发觉。喂，咁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再见。有冇补充啊，张 Sir？ 冇乜补充。 我想你讲下咧， 有机会再讲。 系咯，想究竟嘅嗰阵时，男人老狗系咩节目嚟？我冇听过添，即系 失觉。同阿快 必咯，系讲咩？讲政治嘢定系讲？ 快必讲政治咯。 咁你咧？ 咁我咪一个平民百姓又陪啊佢讲。 哦 ，OK。 即系咁 咯， 社会性啲啦。 哦，系啦，咁啊，迟啲有机会。 麻甩老爷同埋麻甩老爷。 哦，嗰阵时几个人做噶？ 嗰阵时有阿 Henry 咯，三个咯。 哦 ，Henry 啊，后期阿闯咯。 哦 ，Henry 都系嗰啲阿老萧侧边嗰啲讲两句嗰啲 friend 嚟。 佢 知啊，其实我俾啲时间啊，版位俾啲人讲下拜拜啫。 哦， 喂，好，再见。 系咯。 咁好啊，下次。 BB2 88 BB2 辛苦两位。Stocky 88 86。 好，拜拜。咁下次啊，张 Sir 得闲又上嚟睇下 啦。 咁啊，再倾啦。咁我要搵翻出翻片尾先。再见。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